是正覆盖沿岸地区。上午十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6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另外，热带低气压莫拉菲已经在中南半岛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2点，跌317点，成交金额2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1点，跌2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6蚊，跌5蚊；阿里巴巴301.8，跌5.6；美团278.8，跌2.2；哈布哈布13.18，跌5.6；中国平安80.15，跌1.85；盈富基金25.18，跌2.8；斯摩尔国际40.2，升5仙；比亚迪股份149蚊，系跌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073，瑞士法郎8.514，澳元5.475，加元5.827，新西兰元5.153，欧元9.113。每百元对港元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8点，跌150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33美元。卖出187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分物街咧，对开有交通意外嘅，咁啊慢线受阻啦，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分物街咧，对开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影响到一带车多。咁啊，翻嚟九龙啦，鲤鱼门道咧去油塘方向，观塘警署对开咧都仲系有爆水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观塘警署对开咧系有爆水管。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少少啊，公主道过海咧已经排到红磡警署，西行到北过海咧，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蝴蝶谷一段咧，慢车啊，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蝴蝶谷一段咧，由于车多繁忙啊，咁啊由呈祥道咧塞翻去黄大仙中心嘅。龙翔道去观塘反方向，咁啊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白石窝方向西贡，青衣南桥入口方向葵芳，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音乐说，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以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了， 禁不了我的，我的荣誉。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是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CIBS 自选题目，题材多元，领悟武术哲理，有医武同行。 咁其实武术系不论身份、年龄、性别、阶层，同埋无论你有冇身体上嘅障碍，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噶。 了解分界细节，有谭芬讲嘅。 每一集都可以同各位听众一起去倾一个婚礼上面嘅专业嘅主题。咁就算唔系话真系一对新人，其实都可以了解一下香港呢一个地方嘅婚礼文化。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啊，早晨，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 点啊？ 佢名真系好难讲，程振 鹏几难读啊？ 系啊，所以我每次都要慢慢讲。早晨啊，程振鹏， 程振鹏，程振鹏，程振鹏，程振鹏，好难读咩？ 都唔系易读噶， 依大个口， 因为佢咧嗰两个字，那个振同个鹏咧，即系系比较咧牙炸嘅，即系你一讲 咩啊？真 你又要拎牙开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你叫程振凡啊嘛，好似琴日你嗰个猜猜 我 是谁咁， 即刻讲到程振凡 啊嘛， 咁不如认真凡啦， 系喎，唔系我唔得，你已经同你同事会 share 同一个名噶啦， 吓， 系啊， 系啊， 系啊，佢今日冇翻啊嘛。 是的是的、哦、好，我跟听众打个招呼，跟拍档又打个招呼先。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朋友。 好，讲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 系喂，天鹅挂住你啊，你读啦。 系啊系啊，天鹅先啊，唔知道会打搅你啊。 如果天鹅系要读埋下边嗰扎，嗱我先 考你功力啦，你简短读俾人听啦。 系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啦，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以及下个礼拜初咧就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咁啊担心咧话会打风，咁咩事咧？咁啊睇下呢个预报啦，就话咧有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咧影响广东沿岸，咁同时咧就有一道云带咧就覆盖沿岸地区。嗯，咁就话喺今朝早上嘅10点到啦，咁啊热带诶啱啱做真系冇耐吓，热带气热带风暴。天鵝叫做天鵝，咁啊集結喺呢個馬尼拉嗰一帶，咁樣就向西移動。咁啊唔知 係咪真係有假放啊？ 唔知會唔會 係咪有假放啊？ 其實而家人越大咧，越唔肯放呢啲假， 係啊，係 嘛？咁啊，希望呢個天鵝唔好搞我哋啊！ 係咁，下個禮拜一二，頭先話最接近嘅時候，我哋都天氣都 嗱，我望佢千祈唔好打風。 係啊， 點解咧？我唔係人越大越唔想放假，而家人越細嗰啲都唔想放假。 係啊， 因為十一月。 先至话咧，教统局咧，即系教育局啊，佢就话咧可以全面复课啦，因为我仔嗰啲宣布咗咧，佢下个礼拜佢 出咗通告啊。 系啊，即系讲咗就话，本来咧佢而家卡拉卡拉咧，即系叫一三五啊，就调二四六飞咁样咧， 系啦， 即系佢本来咁样翻噶嘛。 你问翟嘉怡咧话，哎系咩咩，我唔记得咗啊，可以借啲嘢翻学嘅咧。 唔得啦！你翻到佢，唔系你可以，你送到佢门口，佢唔通赶你走咩？ 系咯 系咯，但系冇位啊嘛。 因为你系嗰啲阿爸嚟噶嘛，你系嗰啲哎呀，系乜系咩？今日礼拜二咩唔记得咗？ 系啊，真系会唔记得噶。 但系呢条桥唔可以每日都用噶嘛，系咯？咦，又系你啊，陈生，咁唔得噶嘛？ 家姐系老婆咯。 我惊咧，如果你话咧，佢下个礼拜真系大吉利是嚟个天鹅湖嘅话咧，咁咪即系又冇得翻咯。 即系冇得翻 学啦， 又翻全个礼拜系咪？ 系啊，佢又系咁样断缆啦。 有阵时做嘢咧就最惊就系咁，追罩嘅咩啊？个头开得唔好啊！ 系 又话十一月开始咧就怎样，点知一开波 又唔得啦， 咪咯， 咁就唔好啦。 所以千祈唔好滞下嗱，我哋盼望阿天王唔好离住 啊！ 真系。喂，嗱，有另一个奇景咧，我都发觉好搞笑噶。我哋咧以前最多见到啲，譬如啲官员走出嚟咧做示范咧，我哋都试过就 系 做呢一个捐血咯，洗地又试过啦，捐血又 试 过啦， 食鸡 啊嘛， 食鸡都试过，系啦，嗱咁样嘅，通常我哋做嗰样嘢咧，点解要咁多人示范呢？譬如捐血，因为你都知道咧，喂，即系唔系个个好似阿田咁中意去饮嗰啲阿华田同埋食饼噶嘛，系咪先？佢先中意啫嘛， 仲系呢啲啊？ 有得免费食唔食？ 系啊，系啊，佢试过讲数噶，我阿妈我冇 梳打病啊， 可唔可以俾多？可唔可以俾多两包咁样？ 系啊，我捐两包血咁样。 但佢冇捐到啊！佢系啊，佢 我冇食到噶，我讲噶咋，喺 油 市嚟。可能我食咗人哋。 佢上次去我哋嗰啲电台宣传日咧，佢验完嗰唔知血小板定血色素定系血红素定唔知咩咧唔够啊！ 哎呀， 系啊，但系佢都照攞饼啊， 食咗先。 抽啲血唔攞翻，我都有噶，不过捐唔到啫嘛。 系啊，真系。嗱，咁你因为你知道唔系个个会去捐血。咁咧，你就會通常有啲有明星啊， 大人物 啊，佢就出嚟咧，親自就示範話：，你睇我都捐啊，咁樣啊嘛，都正路嘅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咧，佢本身都即係咁講，佢叫得你去做嘅，係咪即係大家有啲猶豫？係啦，同埋唔係幾想會去做嘅，所以佢先要建議你啫嘛。嗱，譬如頭先佢講食雞都係㗎，即係想當年就因為大家好似好驚食雞咁樣咧，即係驚咗啦，係啦，咁啊珍姐先出嚟同你講話，哎呀，我日日都食㗎咁樣， 係啊， 好啦，咁琴日我見到，即係我疑問嚟嘅啫。咁啊，立法會裏面一眾嘅官員，係咪職員啊？嗰啲議員啊，同埋嗰啲官咧，就一齊。赤膊上阵，真系名副其实赤膊上阵。 系啊， 打 老 路膊 有个路膊遮住，争啲露点 添啊！系咩？ 我都唔明，系啊。 边个露点啊？ 有一张啊，咁啊，梗系 男 人啦，咁计啦。 喂，好彩系男人咋？ 梗系啦， 唔系大件事啊，真系。 因为佢着住件恤衫。 我惊又系集齐四张中秋月饼卡嗰位啊！ 唔 系，我错过咗呢一幕啊！ 你以为佢搲开咗嗰个旗宝楼啊？ 好惊啊！ 嗱，好似李嘉仁医生话我成日着住件咧打针衫咁样，即系卢一笑话好话打针位嚟咁呢啲膊头。 五十件 打針衫啊！佢話： 我就係露個膊頭出嚟要打針啊！ 係啊，琴日其實好多立法會議員咧就集體咧就示範打針。 高官議員， 高官都有反 應打咩針啊？ 流感針。 嗱係咪？ 佢真 係堅 走出嚟噶。 係咪以往少聽啲啊？ 係。 以往真係冇乜見咧，佢哋特別走出嚟噶嘛嗱。以往可能係流感高峰期啊，都每年都會有啦。其實市民好踴躍噶嘛。成日都 book 到啲針都冇曬咁滯。 通常就係除非嗰種嘅針藥咧，或者嗰個疫苗咧係第一次出現，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就話啫。但係流感疫苗就 一年都兩季㗎啦。 係咯，咁啊向來都有㗎，只係呼籲大家咧記得去接種嘅啫。 係咪嗰啲咩十價五十價嗰啲啊？嗰啲流感即係以前嗰啲我哋啲僆仔講嗰啲啦。 總之就係接種流感疫苗啦，佢就冇講 exactly 係叫咩名啦。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因為以前成日都話啲小朋友要打嗰啲㗎嘛。 哦， 係啦，咁我就諗啊，點解？今年咁踴躍嘅，佢哋個個走出嚟打針㗎喎。係 咪受到韓國嗰度啲新聞影響啊？擔心香港打咗啲流感針會唔會好似人哋咁啊？ 如果咁啊，大件事啊！你無端端幫人背書喎，而家 佢有信心嘛？ 有信心、 啊。而家就係話俾你做好榜樣俾大家睇啊！即係嗱，官員 同埋议员佢都打啦，咁你各位市民其实你都唔使担心，同埋免费啊嘛，有啲长者佢哋都 系，系嘅嗱， 系咪咧？佢都做一个呼吁，就因为韩国嗰啲新闻太过恐怖啦， 唔止韩国啊，今日我睇到台湾都有， 系 啊， 所以嗱，我哋未讲之前咧，真系要祝福我哋呢一班咧接种咗流感疫苗嘅一众社会贤达同埋栋梁啊， 祝福你， 真系祝福你，系啦，你帮佢祈下福啊，真系喂， 我跳只舞先， 我惊佢如果有任何嗰啲副作用嘅话咧，你知唔知最轻会点样啊？ 最轻就翻唔到工咯。 唔系最轻咧，就系因为佢哋议员嚟噶嘛。我讲俾你听，如果最轻咧 touch 大吉利是啊！嗱，我而家要质询诶，主席等等先吓，我想去屙一屙尿先。唔系阿议员，你啱啱先至企起身咗，唔系主席，我想屙屙尿先。啊，批准批准。 影响膀胱啊！ 系啦，转头佢翻嚟话嗱，主席我继续质询啦。我主席对 唔 住，我又想 哇咦。佢唔知道可能要驗毒噶咯，今日， 大家 因為我哋成日都係講緊我哋宣傳禁毒嘅嘢，係啦， 因為真係 啊。机制嗰啲要成日屙尿。 系啊，嗱，点解咧？唔系吓你啊，即系其中一个咧，而家有两笪地方咧，都接种咗流感疫苗之后咧，怀疑出现一啲相关副作用。咁啊，韩国嗰啲自然好恐怖啦，因为有人死咗啊嘛。咁就台湾咧，佢话就不过系一个男仔嚟嘅，佢冇讲几大啊。我谂即系你当小学咁上下啩。佢话台湾有个男仔咧，注射咗流感疫苗之后咧，出现咗呢个尿频症状。五分钟要屙一次。仲要话咧，佢小便嘅时候咧，要用好大力，但系咧就同我哋一般打工仔嘅付出一样啦，用力好多，但系回报好少，系啦，佢屙嘅尿尿咧就唔系好多嘅。 呢个佢哋系咪诶认证咗系一定系打完流感针之后出现嘅症状嚟？ 冇，而家 佢本身佢已经有一啲叫病嘅经历。 冇噶，佢话自己冇噶， 佢冇详述佢嘅背景。 唔系，佢有嘅，佢话佢去泌尿科度检查完咧，佢个仔就发现冇嘢，小朋友， 即系话嗰个系统冇事嘅， 小朋友冇事， 小朋友嘅小朋友完全冇事，系啦，但系佢话唔知点解咧，仲系有尿频。咁跟住佢阿爸咧，佢就话佢系从来都未有呢个问题。咁啊，但系亦都好邪咧，就系话就算旧年咧，佢亦都接种过流感疫苗咧，都冇呢个问题。 即系话今批嘅今年呢一批嘅都好似 嗱，咁当然 有啲事情啊，有啲事情啊， 怀疑啫，都系怀疑啫。 有一个咁样嘅个案都系需要注意嘅吓，虽然佢冇表达到究竟个普遍性系咪好几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定还是一个？ 系啊。 但系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都值得去关注嘅。 连南韩佢嗰边都话啦，佢系即系有啲接种完疫苗之后而离开嗰啲咧，佢哋都唔系一定系最直接系因为疫苗嘅。 唔系，但系最衰冇得排除啊！ 即系佢真系有打咗个针。 系啊，即系有啲似咧，譬如你食完只生蚝之后，跟住你屙。咁除非你攞隻蠔嚟驗嘅啫，如果唔係你都嚴格嚟講，你唔可以賴佢㗎。 跟住就睇下有冇第二個一齊係又係食完生蠔會屙嗰啲咯，係啦。 咁而家咧，譬如你講韓國就有人即係死咗啦。咁其實喺台灣咧，佢亦都有啲零星嘅 case 咧係身體不適啊。有啲直情係誇張到咧，嗰個係成年人嚟嘅喎。佢係打完針之後咧，佢直情係十日之後啊，爭啲冇咗命啊！佢命危啊，係 啊， 台灣啊，台灣 危險喎，真係會。 係啊，佢51歲。咁就话佢中咗接种完流感疫苗之后咧，嗱，又客观陈述啦，佢接种完之后出现咗一个症状，咁我哋唔能够话系佢嚟引发嘅， 唔系咁讲啊， 系啦，咁但系佢个症状真系好古怪，手脚麻痹啦，声音沙哑啦，吞咽困难啦，呼吸急促啦，后来就被断诊咧，就话患咗一个好罕见嘅叫做格林巴利症候群，咁于是乎咧，佢哋同台湾卫生部倾完之后咧，佢哋就话喂。我个家人咧身体强健，仲行山添，平时行嚟行去咁样。佢话真系注射完之后先中咗呢个病出嚟。 最紧要就系过往冇乜病历咧，而注射咗疫苗之后有出事，呢个真系要正视。 好啦，咁而家咧譬如香港卫生署咧，佢就同我哋讲就话，因为而家譬如喺韩国出事嘅嗰一个牌子咧， 系啦，批次唔同嘛。 系啦，虽然药厂系一样嘅，但个批次唔同，即系好似你买嗰啲即系面。包鞋都有唔同型號咁樣啦，咁佢就話應該冇問題嘅。但香港咧個別有一間嘅嗰個連鎖診所咧， 佢而家就暫停打疫苗。 係啊，係啊， 係啦、 啊，嗰、那個 係 嗰、就是、 個咩嗰、 啊、 個咁樣咧。 哦，睇定啲， 係啦、啊，佢睇定啲、啊，但係佢又好得意喎。你如果之前咧已經預訂咗佢嗰啲疫苗，因為其實香港係好踴躍㗎、啊，其實不嬲大家都好安心嘅做呢件事。 哦，要訂㗎， 要訂㗎。 要啊，啲醫生都要訂㗎、哦，因為好多人話要嚟打，咁跟住咧佢話啊邊個嚟打，咁就講啦，咁佢先訂幾多貨㗎嘛。係、 啊、其實往年咧即係應該大家就會自動自覺去打啦，咁啊都冇乜嘢嘅。佢話今年咧有啲人訂咗咧，佢會照幫你打。但如果你是所謂 walk in 客咧，佢就冇咗啦，佢、 okay, 就唔提供啦。 我為訂咗啲，可唔可以縮衫？ 訂咗有人當然可以縮衫嘅， 唔打嘅。 係啊，咁你咪喺度執雞咯。如果你 walk in 入去嗰啲，係咪成日聽咁講噶啦？ 可唔可以唔好用呢一次喺呢個醫療上？ 咁係啊， 即係你話執死雞， 係執死雞， 都係一個人嚟啊。 唔係啊，即係意思執，即係講嗰啲針啊。 係啊，呢個係似以前咧去澳門坐嗰啲咩飛輪船嗰啲咧。 翻香港， 翻香港， 系啦， 嗰啲叫做咩啊？喺后边后备啊， 系咪后 补后补船室 嘅后补位？ 系啦，咁啊，如果你想听一下即系唔同健康机构嘅呼吁咧，譬如台湾嗰度咧，因为佢都有呢啲意外啊嘛，佢就列咗几个咧就系唔适合接种流感疫苗嘅人士。 边啲啊？边啲啊？ 例如系咪病紧嗰啲啊？ 嗱，大家听一下咧，即系其实好似阿片所讲。即系分分钟你唔讲咧，其实平时大家都系会有呢种警惕嘅。嗱，例如咩咧？好啦，问下程振鹏，一出世可唔可以打？ B B 一出世可唔可以打？ 唔使啦，唔系佢好多针要打噶啦， 系啊，佢已经好多嘢要打， 系啊， 咪就好多针要打咯，使唔使打流感针？ 唔使啦，譬如左撞右撞，我觉得我知啊。 几岁要打？ 几多岁？ 起码几多岁先可以打？ 我估三岁。 我估要小学啦，六岁以上啊。 哇！你做阿媽嘅喎， 我冇啊，我從來冇同佢打針啊， 唔係我啱咗係嘛？ 唔係兩個都錯，因為退到三歲太遲啦。佢話咧，係啊，佢係咁講嘅，如果未夠六個月，就唔好打啦。 哦，即系六个月以上， 即系最低消费，你个细路起码六个月咧，你先好考虑咧带佢去打咁样。咁佢如果你出生未满六个月，咁啊就亦都冇一啲相关嘅嗰、那个叫做临床资料提供到俾医生啦，可能佢都唔知点判断你啦。 系、 啊、唔好打，唔、 okay, 好打。 好 ，OK， 好啦。咁另外头先你哋都啱嘅，病紧嗰啲唔好打咯。 系啊。 不过我开头真系唔知噶。我以為咧，哎呀病緊， 不如打一針醒神先啦。 打流感針 啊，咪 我成日都以為流感疫苗咧，即係令到佢嗰啲病菌走咗噶嘛，原來唔係。 你咁傻， 你都唔打針 啊？唔係我以為啫，好在我都冇做到。 食緊藥都唔係咁適宜嘅。 啊，係噶，佢話如果咧你係發燒啦， 長期病患啊， 係啦，患有一啲急性中重症嘅患者咧，佢話麻煩你等病情穩定咗之後咧先再接種。 係啊。即系最紧要问下家庭医生啦，咁当然咧，你打针嘅时候都系医生同你打嘅时候咧，都问清楚咯。喂，你而家咩情况？唔好呃佢。 冇错啦。 系啊。 咁啊，头先讲话，因为佢有人引发咗嗰只叫做加林伯巴里症候群啊嘛，咁所以佢亦都好即系好合理地话俾你听，如果你咧有呢种病，你唔好嚟。 哦。 咁当然啦。 即系本身有 啦，你已经有啊，唔好嚟啦。但系呢个你就唔知喎，过敏都唔嚟得。 过咩敏先？ 对乜嘢过敏？ 对乜嘢过敏？ 系啦，对咩过敏？ 好多嘢过敏喎，鸡蛋啊，花生啊， 有人中咗一个 鸡蛋啦、啊，咁啊鸡蛋咯、啊， 即系鸡蛋喎、 啊。哦 ，OK， 系咪因为有蛋白质啊？ 系，我都唔系好知佢嗰、那个即系仔细理据啊。佢就话如果你知道咧。你 是 对蛋的蛋白质，佢有分的蛋的蛋白质， 系啊系啊， 严重过敏。 我嘅常识希望仲啱下。我记得系啲流感针本身，你要将佢变成为呢一个疫苗咧，佢入边有个成分咧，都系有嗰啲蛋白质啊。所以如果你本身系 撞啦 嗰样嘢敏感咧。你無論點幾時打落去，你都會有事。 OK OK OK， 咁 所以 呢個真係要細心留意喎，認真地。 係啊，嗱、不過咧，原來又不過即係醫療嘅嘢好多噶。原來佢話咧，又有試過咧，又有一啲流感疫苗咧，幾年前啊，佢曾經又話。本来咧蛋白质咧过敏系敏感嘅，但系佢话而家咧佢哋又可以放宽过，几年前曾经放宽过， 哦、 但系今年咧可能即系所谓中伏嘅人多咧， 大家留意多啲，问多啲啦、 啊，大家留意多啲咯。咁啊，你话使唔使好恐慌咧？我谂最紧要你问翻你个医生， 俾我一定会问清楚我医生。 系啦，同埋你可以试下攞住嗰张立法会议员嗰张相咯，医生佢哋都打咗咧。嗱呢、這个咁肥，呢、這个咁瘦，呢、這个咁高都打咗咯。 即系 唔系即系咪唔同体质都打咗啦？ 定系我喺未来嘅两个礼拜系咁？ 观察 佢哋，观察佢哋冇翻工 系啦，唔系你及下佢哋有冇真系一举手就上屙尿先，咁应该可以俾个参考你啊，真系。 睡，给我睡，或者高烧可勉强减退，然后真正沉睡，忘掉我这里应该有谁。不要想，只管睡去，肉体安好，不要怕心碎，无谓继续麻醉，期待你会赐给我药水。如果失恋注定逃不过，逃到病床前才明白更多，和你分手都也挨得过，然而这夜为何无能力退烧，多么错。不要紧，请辜负，或者伤风比你更可恶，从病榻上回顾，其实爱你太辛苦，何苦。如果失恋注定逃不过，逃到病床前才明白更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盟由常务董事阮振宁表示，近日业内有不少关于不同旅行社采取停薪留职或裁员的传闻，涉及十间八间大型旅行社，亦未必涉及全体员工，每间百分比不一。阮振宁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受疫情影响，旅游业停顿超过半年，不少旅行社想尽办法开源，尽量保留员工。他说中盟由转型做网购，这方面的收入少于本业一成，帮不到很多。公司目前没有裁员的计划，亦都暂时未考虑停薪留职，但员工会放无薪假期。另外，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表示，今年倒闭的旅行社比去年增加，好多旅行社减省人手，大铺转细铺等等。他相信保就业计划在十一月完结之后，会有更多旅行社考虑采取停薪留职甚至裁员。新华旅游全体员工前日收到公司通知，将于十二月一日起停薪留职。香港旅游业外游领队及导游工会总干事汤剑生估计，未来一两日会有多两至三间比较大规模的旅行社会公布员工停薪留职计划，受影响大约1000人。汤剑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本港已经没有任何旅游团，领队在今年农历新年后已经放无薪假，一直零收入，因此已经有心理准备。他说昨日已经有相继有旅行社放风，表示未来需要员工停薪留职、裁员甚至会倒闭。他又说部分从业员转行做散工，包括保安、机场货运等等，如果没有额外附加条件，相信从业员都倾向签署停薪留职的同意书。立法会朝早复会，但因为法定人数不足一度流会，主席梁君彦决定朝早9:50恢复会议。会议在早上9:00召开时，民主党涂谨申提出点算法定人数，经过15分钟后，会议厅内仍未有足够法定人数，梁君彦宣布休会。会议厅连同主席在内一共有34人，争一人先够法定人数。民主派只有涂谨申在席，其余是建制派议员。大会恢复之后，正继续二读辩论渔业保护修订条例草案。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3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都是在新疆。 其余24宗是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内蒙、上海、广东、天津、江苏、北京、福建和陕西，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16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都是境外输入。内地累计85,915宗确诊，4634人死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3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8点，跌1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5元，跌6元；阿里巴巴300.6，跌6.8；美团277元，跌3元；哈布哈布13.28，跌4.6；中国平安80.25，跌1.75；盈富基金25.2，跌2.6；比亚迪股份149.1，冇起跌；斯摩尔国际40.95，升8毫；小米集团21.3，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45，瑞士法郎0.91，加元1.331。人民币6.72，英镑兑美元1.299，欧元兑美元1.176，欧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1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36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6美元，卖出1,87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近住分域街一段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现在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正常，揸车朋友可以走回呈祥道去荃湾，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左转去丽业街就比较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白石窝西贡、青衣南桥落斜入口葵芳、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全球一体化， 经济、科技、社会、文化、 世界。 变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带你睇下当地点样逆向世界潮流。喺人人斩树嘅时候就走去种树，仲系咁放生濒危动物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真係要多謝聽眾嘅供料啊！係啊，自從咧推出呢個瞬間看 channel 之後咧，有啲朋友咧都話：喂，既然你哋都想睇啲片嘅話，不如我醒啲俾你啊！咁我就收到咧有人 inbox 咗我咧有一條片咧，幾得意嘅，我一間先講俾你聽。咁我揾翻單咧同佢相關嘅新聞咧，等你啊相得益彰啊，可以叫兩飛啊！咁啊嗱，呢個咧其實就係香港咧，原來早排咧出咗一本咧全粵語寫嘅一個文學期刊，就叫做《回響》。全粵語嘅意思即係咩咧？全部廣東話咯，即係我哋而家咧就寫嗰啲的了嗎咧科嗰啲咧，佢而家就變咗唔係啦，全部就嘅啊啦啊喔啊播啊咁樣啦，即係話全部都用廣東話嘅。咁啊其實都出面世咗咧有一排噶啦，咁啊亦都咧喺文化界裏邊咧，大家就話好即係期待啊，因為咧即係日夜講廣東話，即係佢哋嘅編輯都講咧，日夜講廣東話。其实用广东话嚟书写唔系理所当然咩咁样？咁啊，佢哋之前咧其实就喺众筹平台度推出啦，咁啊亦都已经面世噶啦，咁啊梗系希望大家即系多多可以支持啦，因为广东话咧真系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应用嘅层面咧可能就买少见少噶啦咁样，都系噶。你喺学校咧，如果你作文嘅时候咧，你唔系写书面语咧，你系写咗呢一个广东话咧，由以前啊小弟嗰个年代。老師已經會喺你隔離圈咧，就話你喂寫口語啊咁樣。其實我哋都明嘅，因為你要保證個小朋友咧識得寫基本嘅書面語。咁到咧你大個咗啦，你可以自由發揮嘅時候咧，你用廣東話嚟再行文咧，就你話增添氣氛啊，或者保留文化咧，就係另一個功能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小朋友咧書面語未寫得好嘅話咧，咁當然咧你就要佢喂麻煩你補補底先，補補底先。咁但係你亦都明白咧，就係點解而家推出呢啲廣東話嘅即係叫文學月刊咧，其實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話俾你聽，其實廣東話咧一樣可以有文學價值，就唔好以為咧，哎呀好俗啊，用廣東咧就係俗語嚟嘅咁樣。咁除咗大家耳熟能詳咧，就話用廣東話嚟讀一啲唐詩咧更加有味道之外咧，其實啦都有好多咧一啲文學嘅作品咧，直情係本來文學作品咧。里面是用广东话的即是俗语来的。有一本书呢本来豪仔都好想介绍的了。不过呢一路都未有信心啊。因为呢要唱出来的。我下次会试一下的了。那本叫花煎记。我下次可以跟大家演绎一下。好啦。咁但係呢睇完呢一个香港广第二个原因当然就係呢广东话呢而家越来越即係受到一种歧视啊。咁所以呢香港人呢就好想保育啦。嗱咁你话啦嗰条片听众介绍俾我嗰条片系咩嚟嘅咧？嗱，呢个真系同城异应该叫做咧双城，但系有同一个命运，就喺我哋不远嘅广州咧。其实佢哋一样系讲广州话啦，同我哋嘅广府话真系好似噶啦吓。佢哋一样有相同嘅命运咧，就系、是、都曾经就俾一啲即系吓有啲强势嘅语言咧就打压嘅。咁所以咧，我有收到一个听众咧，佢就 send 咗条片咧，佢就话：喂，豪仔。你介紹一下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廣州人佢哋嘅頻道嚟嘅。咁咧佢就有一個叫做廣州人 rap 廣州事廣州話嘅一條片。咁其實係一隻歌嚟嘅，個名叫咩咧？咪就叫廣州話咯。係啊，我哋之前有廣東話廣東歌，呢、這個咧就係廣州話。咁咧佢個歌詞咧，其實真係全部都係口語嚟嘅。我可以咧讀兩句俾大家聽下嘅，冇人介意啊！嗬，好嘢，冇人反對耶。Yeah!佢咁样噶，一齐嚟唱翻一首属于广州人嘅歌。我哋唔使讲咁多，我哋唔使啰嗦。广州文化绝对经得起考验，一直传播。咁啊，然后就话紧靠住珠江河，睇住万家灯火，相信广州话一定会继续开花结果。嗱，又压咗韵啦吓。咁啊，佢有好多咧，里边佢哋嗰啲地方文化嘅，譬如佢话咧。呢个系羊城，一直都系我哋嘅家。唔理系多达啦，抑或充满风沙，只要同心协力，一定会再遇到木棉花。问水湿滞孤寒度宿，普通话点表达到？广州话学得好，多得我哋老豆同阿母。咁啊，费事讲嗰句啦，系咪先？好严谨噶嘛。咁你见到咧，真系将广州话或者我哋广东话啲精髓咧讲晒出嚟，特别系头先嗰句问水湿滞孤寒度宿。佢話：你用普通話點表達到？所以咧，即係雖然我哋唔同嘅城市嚇，但係香港同埋廣州咧，應該都係有同一個命運啊！有興趣朋友依家可以上我哋嘅面書度咧，聽下呢一首叫做《廣州人 rap 廣州事廣州話》啦。俾二摩字公仔嘅話，唔使講咁多，梗係俾手瓜起剪，大大力互相支持啦！ 咦，我头先喺度 rap 嘅时候，我见到我对面呢位拍档吓，佢都寄样喎，我见到佢膊头喐下喐下咁啊，鹏仔使唔使我哋一齐吓嚟翻个冬瓜大笑同西瓜大笑 rap 翻两嘢啊？你 嚟个风骚有依下， 我哋有噶啦，之前录过噶啦呢个 trailer。 咁就你误会咗啦，陈之豪，我嗰个缩起双肩，其实意思真系冇你扶啊。好啦，轮到我彭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咧，我今天介绍俾大家咧，就系呢个 channel 咧，有讲到咧一种嘅哺乳类动物，佢系咪哺乳类动物咧？佢系啊，呢一个嘅蝙蝠啊，吓咁呢个蝙蝠咧，点解无端端咧又讲出嚟咧？咁啊，因为咧，睇到咧有最新嘅一个新闻咧，就喺外国。就是电呢、这个外电方面咧嘅新闻，就话咧喺美国啊爱俄州立大学咧，佢哋有啲研究人员咧就做咗一个咧同蝙蝠有关嘅研究，当中咧嗰、那个发现咧，哇、哦，真系有啲意外啊吓！嗱，我哋咧而家受疫情影响啦，就深受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嘅呢个肆虐咧，而令到我哋生活咧即系非常之唔开心啦吓、啊，又担心有呢一个嘅疾病啦。咁咧喺呢一个嘅病毒嘅发生出嚟嘅同时咧，大家都谂到咧就系有一啲嘅，譬如系野外嘅一啲嘅野生动物啦，包括咗系蝙蝠咧，会唔会就系由佢嗰度咧系传嚟啊？咁仲记得咧，即系喺呢一个病毒咧系爆发初期嘅时候咧，仲有讲话啊，系咪有人食蝙蝠啊？所以搞到咧即系呢啲嘅病毒咧系爆发出嚟啊！喺唔同嘅國家啊、城市嗰度出現咁，所以咧就住呢個蝙蝠啊，同呢個新型冠狀病毒之間咧，都有好多研究進行。今次講嘅呢一個美國進行嘅研究咧，佢哋就係話咧，喺野外嗰度揾咗一啲嘅蝙蝠，然之後咧喺佢身上咧就去注射咧一啲嘅物質，咁呢啲物質咧就係、是、一啲去刺激嗰啲蝙蝠嘅免疫反應嘅。咁主要咧睇下佢哋會唔會生病咁，咁而另外嘅一啲嘅蝙蝠咧就會係作為咧對照就注射咧生理鹽水嘅啫。咁呢一個嘅研究發現咧就話，原來咧即係當嗰個蝙蝠嘅身體唔舒服啦、生病嘅時候咧，佢哋係會同自己嗰個棲息地裡面嘅同伴咧係保持社交距離喎。即系佢哋唔会咧行埋去啦，即系如果嗰只蝙蝠啊，我系蝙蝠，我有病啊，我生病啊，我唔会咧行埋去咧，我群居嘅其他嘅蝙蝠嗰度嘅，自己行开一边啊，直至到咧好翻为止咁样。咁佢哋系会有一种咁样嘅表现嘅。咁当然啊，点解会发现咧？就因为喺嗰啲嘅做实验嘅蝙蝠咧，身上面咧就安装咗一啲嘅微型距离传感器，咁所以先知道咧，我生病嘅蝙蝠咧系同其他蝙蝠咧系保持距离噶，呢、这个咧真系一个大发现啊！即系咧蝙蝠咧都有呢一种社交距离嘅情况啊！即系都唔知道究竟即系继续闹佢，传播呢一个病好啊，定系啊，原来佢都好聪明啊咁。不过咧，如果想了解多啲咧，关于蝙蝠嘅习性等等咧，其实咧喺网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频道咧，系可以咧俾大家去揾啲短片嚟睇嘅。咁啊，其中咧，彭仔揾到一个嘅短片咧，就系、是、来自一个 channel 咧，就叫安青啊，安青，英文就系 ONCHING 啦。咁佢咧分有好多唔同台啊，直播台啊，游戏台咁。呢一次嘅短片咧系嚟自咧佢嘅知识台嘅。咁啊，标题咧就话到底蝙蝠啊？能不能吃？究竟是毒还是补？补品个补咁。咁呢一个嘅内容方面咧，佢嘅短片就先系咧，系好概要咁样讲解咗啦，蝙蝠嘅习性啦，佢嘅品种啦，等等一啲基本资料。咁之后咧就讲到去呢一个重点啦，就系、是、究竟食唔食得，有冇人食咧？咁其实咧就话翻咧喺亚洲同埋太平洋国家里边咧，其实都有人咧系食呢个蝙蝠嘅。印尼啦、泰国啦、越南啦、关岛啦等等，咁我哋中国咧 中國咧就係可以話係少數咧係對蝙蝠咧有正面意識嘅國家。意思即係咩啊？通常我哋咧提到蝙蝠咧都係有帶一啲負面嘅嘢嚟，可能覺得佢哎呀好恐怖啊，鬼味啊，或者係咧黑掹掹啊，唔中意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中國咧其實蝙蝠咧有個福字嘅諧音啊。所以呢一个咧系我哋少有嘅正面意识啊！咁另一方面就喺中国方面咧，我哋蝙蝠咧喺中药上系有用蝙蝠入药嘅，用喺咧治疗狗咳、疟疾等等。咁啊，就连咧蝙蝠嘅粪便咧都系中药嚟嘅，叫做咧夜明砂，系专治眼疾嘅添。咁如果你講到話點解呢一個嘅蝙蝠會咁多嘅病毒，咁佢又唔會有事嘅呢？因為咧就估計咧，一隻蝙蝠咧其實佢嘅身上面咧寄存咧可以有成六十幾種嘅病毒噶嚇。咁但係因為佢長期咧帶住呢啲病毒咧，令到佢哋已經有抗體，所以冇事啊。咁啊，總結一句咧，就呢一個短片咧都有叫大家就唔好接觸蝙蝠啦，唔好食佢啊，亦都咧唔好食野味咁。嗱，呢個短片內容簡單到位，又可以話有啲長知識啦，咁又夠短喎，得個五分鐘都唔使，咁所以表情符號咧，彭仔咧就會俾三個雙手合十嘅 emoji 佢啦，即係求下大家真係唔好掂，唔好食蝙蝠啊！好啦。我哋嘅瞬间看 channel 虽然咧佢都系好有口福嘅向来都，相信佢都一样系会明白有啲嘢咧唔应该摆入口噶吓，佢系桂花田。 当然知道啦，哎呀，真系啊，食得多啲，肠胃都唔可以同你适应到啦，系咪？所以嗰啲立立杂杂嗰啲咁嘅野味啊，记得唔好食啊！ 喺嗰度啲捐血中心嘅饼干先食嘅啫嘛。 嗱，一对夫妇咧，佢结婚之后咧，佢会选择二人世界啦。有啲就会选择考虑生 B B 啊，但系喺怀孕嘅过程之中咧，未必人人咧可以顺利得到嘅。就好似咧，美国有一个妈妈咁啊，佢喺怀孕十八个星期嘅时候咧，发现 B B 咧有一个先天性罕有嘅疾病啊。医生仲话咧 ，B B 嘅存活率咧只系得一半。好不容易咧就生咗呢个小 B B 出嚟啊，可惜咧。三个星期小 BB 咧不敌两次嘅大手术咧就离开咗啦。咁啊做咗三个星期嘅爸爸同妈妈咧，佢非常心痛啦。咁而妈妈咧更加因为咧，因为佢都系始终都系个产妇啦，即系佢生完 BB 咧，佢会谷奶啦，佢会胸痛啦。咁啊谂到咧冇得喂自己嘅 BB 咧，就更加伤心。咁啊幸好咧，佢呢个时候咧有个母乳顾问咧，佢就建议。不如咁啦，你将你嘅母乳捐赠俾一啲有需要嘅 B B 啊，仲叫佢加入埋呢个美国捐赠母乳嘅组织。啊，估唔到我加入咗之后咧，佢可以由呢个悲伤咧变得积极咧，同埋正面啊！呢个妈妈就话啦，初初咧只系谂住，哎咁好啦，我啲都系多出嚟咯，我自己 B B 饮唔到嘛，都系俾其他 B B 补充营养。啊，后来咧整整下咧，舒缓咗佢咧对 B B 离世嘅事咧，仲接受咗呢个事实啦。啊，仲想到虽然自己 B B 救唔到啫，但系佢捐嘅母乳咧可以俾其他 B B 咧可以继续健康成长咧，都系一件有意义嘅事。同埋咧捐赠母乳嘅时候咧。仲可以纪念佢嘅 B B 一个方法，佢话哦，多即系睇完啦新闻之后咧，咁我上网 search 啦，哦母乳捐赠究竟系点一回事咧？喺台湾系有嘅，不过咧条件就好严谨嘅，唔系话你想捐就捐噶啦。之后再睇下，原来母乳仲可以做番碱啦，做 lotion 啦，做首饰啦，链嘴啦，戒指啊，仲有一个片咧就见到系用母乳咧帮 B B 冲凉。哎，我谂翻起咧十六 母乳做首饰。 哦，系啊， 首饰 系啊，即系链嘴，头先咪链嘴同埋戒指，系啊， 即系凝固咗佢啊， 系啦，系啊，要做一啲嘢，跟 住一出太阳就晒溶咗 ，no， 唔系啊，得闲可以饮添，系咪咁意思啊？ 阿妈口渴啦，俾条颈你我， 好靓噶，啊，谂翻起啊，十六同十八年前，即系我生阿乐乐妹妹嘅时候咧，将多出嚟嘅即系泵出嚟嘅母乳咧。 倒鬼咗落垃圾桶度，唔系诶马桶度，真系觉得超级浪费啊！净系觉得倒咗啲金条啊、钻石落去厕所一样啊！ 阿台长，你听唔听得明佢呢句讲咩？佢好大量啊，有剩啊， 我以为佢 有爪啊， 我以为佢其他屋企人分享咗啦嘛。 请解释边屋企人咧吓？ 咩 啊？咩啊？ 小娃娃咯。 咁咧啊，今日想分享咧一条片咧，就希望咧而家喂紧母乳嘅你啊，都可以咧攞部分咧落去加工，留翻一个美好嘅回忆俾自己。咁啊，一条咧就整母亲拣嘅啊，母诶唔系母亲拣母乳拣嘅片咧，就叫做哦，我的双牛宝贝儿啊 ，Evan 咁样嘅。咁佢有晒咧清晰嘅材料啊、份量啊、步骤啊、做法嘅。咁啊，另外一个我都想介绍多两个啦。另外咧就一个整母乳 lotion 嘅咧，就可以上 Metro TV 嘅天然母乳 DIY。咁如果想做一个人奶做首饰啊，即佢名系咁写住啦，人奶做首饰咧就系 Think。HK 咁大家可以咧就参考一下啦。嗱，今次分享嘅片咧比较实用多啲嘅，但系以母乳留下美好个回忆嘅时候，我会俾五个 like 佢啊。 头先你话将啲母乳攞俾加工啊？你话攞去加工啊嘛？ 攞去做嘅，攞去整啊，整首饰啊，死佬。 知啊。 三成群黑仔过人，你睇佢几黑。 阿攝咧喺自己個 page 嗰度嘅簡介裏面咧，佢又寫到啲工作啦。第一個係 DJ， 第二個係咩咧？ 唔會係足球評述員咯，應該係主持嘅。 點啊？ 咁 MC 咯。 我俾你揀多次 配音咯。 好。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喜课堂，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 好啦，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hris Lyon。 早晨啊，苏 N K， 早晨啊 ，Chris Lyon。 Morning 啊，肥妹仔 ，Morning 啊，苏 N K。 早晨，仲有我哋冚唪唥同学啊。 啊，唔出声，好静嘅，我哋啲同学个个都。 我等你讲啊嘛。 唔系你啊，唔系你啊，佢话冚唪唥啊嘛。 系啊，冚唪唥同学有啲 学校佢哋睇紧 Zoom 啊，佢哋 Zoom 紧啊。 Zoom 紧啊。 系啊。 啊，今日星期四系动物科， 系 我咧，Chris Lyon 咧就咧听咗你哋寻日咧，唔系你哋，系嗰啲咧叔叔啊，同埋婶婶咧， 系阿婶婶讲得好啱啊， 唔系讲咩刺猬啊， 刺猬 系啊 系 啊， 咁我咧就睇下啦，哦，原来咧刺猬咧就系属于咧入落去嗰啲叫咩新兴另类宠物啊， 系啊系啊啱啊， 咁我喺嗰度咧又揾到有另外一啲嘅新兴宠物，又系好得意嘅动物嚟嘅噃，想同各位同学仔分享。 系咪系咪诶人啊？ 系 咩人啊？ 咩人啊？ 人咯，当人系宠物咯。 咩人啊？ 唔系啊，啊你有冇见过咧？嗰种动物咧，好懒洋洋噶。 兔仔 系啊，兔仔。 兔仔都懒洋洋啊！ 佢真系唔喐。 龟兔赛跑，只兔仔开头好勤力嘅，最尾先瞓觉咋。 嗰啲就系啫。 瘦眼茄系答啱，有一分。 树 懒 啊， 树 懒咩样个？ 树懒个样咧， 好似你咁嘅样啊。 哎呀，我哋啲同学仔咧，佢哋都系抄同一本功课嘅，答案一样嘅，你得佢哋。 咁佢嗰张相都一样啊！树懒咧个身好长噶，有成半米咁长噶， 高过你 啊。啊，半米咯， 系咯， 半米噶啦， 高过你啊！ 咁大只咁喺屋喺喺屋企点样？ 佢哋咧，佢哋系属于哺乳类动物嚟噶，同埋咧，佢哋咧真系乜都唔做噶，所谓咧 ，it doesn't do this， it doesn't do that。即系乜都唔做，又唔做呢样，又唔做嗰样噶。 佢又食嘢都唔食噶。 真系 真系又懒到出汁喎， 懒到嘢都唔食。咁咧，佢哋就最中意咧就摊喺嗰啲树上边晾喺度咯，同埋中意倒吊噶。 你有冇睇咧？嗰阵时嗰套叫做咩？死啦个译名，优秀大都会啊， 系啊， 系啊，优秀大都会 咧，有咩啊？索安图讲咩？ 优秀大都会咧，佢里边就有只树赖过一个管理员咧，佢接受查询嘅时候咧，人哋问佢，我想问下个车牌。 冇错，所以咧真实嘅住栏咧都系嘅。如果佢就算要喐咧，佢都系慢吞吞慢过人噶。 我见到佢嗰个样咧，其实都几可爱。可唔可以系咪咧？可能咧留于佢长期咧都要只手挂住自己，所以咧佢用晒所有力嚟倒吊，所以佢难。 佢连讲嘢，如果佢会讲嘢，应该真系 好 慢 噶。 但佢样子好可爱的。 咦，咁咧，佢除咗话个样得意之外咧，哎呀，肥妹仔同秀恩企啊，原来咧佢有啲好特异功能噶，系点咧？包括因为佢懒到咧，连食嘢都唔愿啦，所以佢咧。其实是可以挨饿一个月以上的。 哦，好犀利啊。 嗱，再加埋佢都唔食嘢，所以佢係五十日先至去屙一次㗎。 哇。 哇，佢嗰啲身体机能係点呀，你 咁咪好长寿囉。 係呀，所以佢有40年嘅寿命。 哇，动物嚟讲佢真係好长命㗎喎。 同埋佢係食斋㗎，咁我諗呢就算佢五十日先去一次噗噗咧，都唔会好臭嘅。 系喎，咁佢哋生仔会唔会怀胎咧？十年噶， 先至生啊？ 定系佢哋连 咧？其实连呢啲都一一难 啊！佢哋一一会唔会一好耐嘅咯？真系。 哇！咁啊， 佢哋租时钟酒店咧，由开门到闩门咧，间酒店都执咗粒啦，佢都未出翻嚟。 我唔知啊。 Uncle，你咁关心呢啲嘢嘅，点解？ 好合理噶，佢哋如果冇繁殖，咁点样下一代？ 树懒系新兴嘅宠物。 提出诉讼。民主党籍的北卡州总检察长欢迎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在大选日或之前欣赏邮戳的选票才会被计算。特朗普一直批评邮寄投票充斥欺诈行为会造成选举舞弊，但专家认为欺诈情况极为罕见。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6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另外，热带低气压莫拉菲已经在中南半岛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1点，跌286点，成交金额492.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7点，升8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5蚊，跌6蚊；阿里巴巴300.6，跌6.8；美团276.8，跌3.2；中国平安80.3，跌0.7；哈布哈布13.48，跌2.6；盈富基金25.2，跌2.6。比亚迪股份151.9升2.8，中人寿17.36跌7.6，斯摩尔国际41.6升1.45，港交所375.8跌0.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07，瑞士法郎8.517，澳元5.471，加元5.827，新西兰元5.147，欧元9.111，每百日元对港元7.4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7。日经平均指数报13261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56美元，卖出18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哦，情咬金，哦，即系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噶喎。哦，我知，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奉 show 快活人嘅情震鹏。 哦，你话嗰个好鍾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咯。桂家田、 曾志豪、 情真鹏、 风骚快活人。 真系多谢两位拍档仗义相助啊！ 得啦，呢啲嘢系咪？咁啊， 唔客气啦， 唔客气。哎呀，你知佢口头禅。你都知佢口头禅，唔客气啦。 我成日都唔客气啦。 系咯，帮到人，我哋都好开心嘅。 咁有时 见你轻松咗， 系啦，人有三急啊嘛。 唔系咯，我见你舒适咗就已经好啊。 系啊， 大家都明白嘅。 我速度真系好快，我 乜都 叹为观止。 我想话咧，如果俾我咧系咁样咧，我谂我搭半之前先搵到你。 哇！你唔好落咗去乐富买嘢喎。 我真系会咁。 因为我头先突然间新闻期间咧， 突然间 我肚子痛。 系。 我仲系好好突然噶，啱啱咧兴高采烈讲个话题，突然话 紧张一阵， 两位拍档唔好意思，我有啲肚子痛，跟住佢哋批准咗我， 啊， 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我哋都唔想咁迟完。 系啦，我本来谂住翻嚟应该听歌噶啦嘛，啊，竟然冇事喎， 哦，系啊， 真系好高兴啊！ 通常嗰啲嘢都系 翻嚟翻 得去，系啦，冇咯，机能好咯。 好啦，唔讲嗰啲啦。 OK OK， 喂，嗱，我系啦，我本来咧，听到头先阿桂花田讲咧，话佢嗰个叫做母乳嘅颈链啊，或者一啲制品咧。 彭仔婷，你哋婷觉得话做咩将啲母乳滴落去嗰啲咩整？点样即 系啲手饰？ 你哋谂唔到系点整啊？ 我唔知 番碱我就听过，但系手饰真系唔知点 整。咁即系讲少少啦吓，因为佢咧会将即系妈妈咧就唔使攞大一樽咁样去嘅，唔使嘅。 你唔好太伤心，我惊你越讲越觉得浪费咗。 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好嘥钱，系败家女一样。 如果你再怀孕得唔得噶？ 得噶，得噶，得噶， 系咯，咁咪得咯。 系啊，得，系啊， 你养系咪啊？系咪你养？你讲系咪你养先？ 我系讨论。 你讲你负责就得噶啦。 喂，佢咩身份啊？突然间变咗。 助养， 助养啊！佢女婿嚟噶嘛？你无端端生。人哋问你再怀孕，你同佢话你负责啊咁样，好乱啊个关系。 我同我话， 唉，我播开一开音乐先。 好啦，我再翻嚟讲啦。 我哋晒普啦。 咁其实攞好少嘅，即系攞可能系一樽仔好少嘅啫。讲紧吓，可能系五 ml 咁样就已经 OK 嘅啦。因为咧，佢会摆落一个少少嘅容器嗰度咁嘅。咁啊可能有长形啦，或者好似嗰啲水晶玻璃球咁样咧，系啦，一粒珠咁嘅形嘅。系啦，系净系整吊坠咧，又或者一粒石咧，镶喺一只戒指度嘅。咁佢就会加埋一啲混合体啦，咁将佢凝固嘅。咁佢就会系啦，就唔系好似你仲喺度啷下啷下咁，唔系嘅。咁有啲咧，净系咧烘干佢咧，变成人奶粉咯。 吓，我人奶粉 咁就变咗好似沙樽咁样咯，即系 沙漏， 沙漏 嗰啲樽啊，即系嗰啲咁样喺度可以喐咁样咯。 即系肚饿真系可以倒翻出嚟嘅。 其实有冇颜色可以配搭噶？ 诶， 用翻原色， 梗系用翻原色啦。 系咩色嘅咧？其实 咁咪奶白色咯。 哦， 系啦， 可以有第 唔系啊？我 咪黄黄地啦，佢系啊，有少黄嘅，其实都 即系当你如果真系烘干咗变粉末咧，我觉得 奶粉都系黄黄地色。 我觉得佢应该系偏黄， 即系咁样啦，系啊，少少就唔系金黄色嘅咁样。 咁 金黄 系啊，系有第 金黄就通常系冧葡萄球菌嘅， 好大件事。 好啦， 咁 样 好有意义嘅， 冇嘢。我今日睇到個新聞就跟呢個真係好有關係。 你係咪真係特登睇定特登揾？ 咁啱揾到啊！咁唔係咁啱見到應該話。頭先你講噶嘛？你話將你啲母乳攞去加工啊嘛？我仲同佢食字啊嘛？我話攞去加工啊！但我想話，如果真係咧， 咁啊，咪先佢係 佢唔係嗰個加工係真係咁點咧？ 係你個老爺啊嘛？ 老爺啊嘛？咁點算啊？ 加工嚟 係啊！加工係老爺啊嘛？ 家婆啊嘛？加工家婆啊嘛？ 我 get 唔到先 嗱，就咁樣嘅喂母乳嘅時候。使唔使好似拍片咁样要清场？ 我都有睇呢个片， 你有睇呢个 新闻？ 有睇呢个新闻系啦， 我都 真係離譜嘅， 即係喂俾阿家。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 大吉利是咩？ 哇！你諗得我太興奮啦， 我唔知 三級片咩？ 係啦，四級嘅啦，如果咁樣， 可能係好感人肺腑咧。 係咯，我都覺得係。 請問點感人點肺腑啊？ 唔係啊，咁可能阿老爺佢有身患唔知咩嚟， 又冇牙嘅，又冇牙嘅，好似 B B 咁嘅。 屋企又冇錢買奶粉喎。 我以為係 嗰只疏鬆係咪？ 我真係以為係一啲感人肺腑嘅故事啊嘛！ 我諗 唔 係， 我中意你呢個劇本，我中意你呢個劇本。 阿家嫂啊嚟啦，我做 咁阿家嫂都唔介意呢啲俗世嘅眼光啊，最緊要令到阿老爺有一口飽肚啦，係咪？ 佢自己嘅仔都未必滯啦。 或者咁樣，可能我哋查一集《本草綱目》，可能咧人奶咧有起死回生之用嘅。 肯定唔係，咁肯定係一個營養啦，因為俾 B B 食噶嘛，係咪先？ 真係等緊啊！ 而家唔係咁嘅故仔， 唔係咁嘅故仔。 對唔住，我哋刷到幻想。 台長，原來你嘅錯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喎。 好咯，幾好啊！ 我以為你哋係。 我哋好保守噶，我哋良家妇女嚟噶。 咪就 系嗱，佢个古仔系点样？ 人 家真系人家有 情，有家公，有 B B， 系啦， 有新抱， 有家嫂，有家嫂同 家 公啦， 家公家嫂。 佢就话咧，佢个家嫂咧就坚持喂人奶嘅， 咁咧值得赞啦。 系啦，咁啊，但系咧佢有个即系习惯系点样咧？ 边个佢啊？ 家嫂， 家嫂啊。 咁啊，凑紧 B 嘅时候咧，阿 B 咧如果一喊咧肚饿咧， 佢就 系即刻喂佢食嘅。嗱系啦，一阵间我哋可以请呢位过气妈妈咧补充下咧， 桂花田 究竟需唔需要系即时啊？定系可以延迟嘅？系啦，过气家嫂啊嘛，真系系啦。 过气产妇，我唔系过气家嫂， 佢依然系佢奶奶老爷嘅。 你明明都屙完好清晰噶， 唔系你可能 少咗 拍嗰套，你唔想拍嗰套戏咧，系咪先？好啦，咁佢话咧，佢就因为一喂开咧，如果个细佬一喊咧，就即刻俾佢饮嘅。 系啦， 咁咧佢话咧。屋企咧就有老爷奶奶喺度啦，咁老爷奶奶咧即系阿家公咧就好中意同个孙玩嘅，最弊咧佢中意 错咗啊！ 你又真错咗啦！你系咪好想拍呢套戏？真系 佢好有画面呢个。 你嗱以前叫得彭爷多，佢咁啊系咪即系做阿爷嘅就有？ 即系我啊，系啊， 做阿爷咪有呢啲福利先咁真系嗱，唔得嘅。 我估下啫。 好啦，你唔使惊。佢就话咧，当佢个细路又喊，而佢又第一时间喂奶嘅时候咧， 咁。但系头先明明玩紧嘅喎，同个 B B。 咁啊，阿爷定阿公啊？ 阿公啊，家公啊都话。 阿家公。 系阿爷咧，即系。 咁啊，九秒九弹开咯。 嗱，系弹开先好。点知佢又弹开又弹翻埋。 佢冇弹埋啊，添啊，冇弹开啊。 佢冇弹开，我咪有啊。佢我话弹开就好啊， 佢 弹翻埋。 瞬间咧就由一个家公演变成为一个观众。 系啦。 哎呦， 系啦，加油啊，家嫂啊，努力。加油！ 定系嗰只，定系呢位家公咧，佢冇任何色情嘅意念嘅， 可能系冇嘅。 佢纯粹咧就好等于咧，我哋喺男厕阿姐清洁嘅时候，佢都唔会介意。 系啦，佢都唔缩脚嘅。 诶，阿姐咁大个人，有咩未见过啊？ 系啦， 会唔会纯粹系咁样 咧？系啦，但系佢仲要个目的再单纯啲。佢声称 佢喺度等紧， 佢嘅眼中系绝对唔系睇住家嫂，亦都唔系睇紧佢其他嘢。 系佢睇紧 佢睇个孙， 系啦， 佢本来同个孙玩紧啊嘛，阿孙肚饿喊咧，佢话好努力啊，孙仔硬姑姑啦，我煮大啖猪啊，你唔食快食快啲咯。 佢就话佢等紧同个孙玩， 系啦， 即系等佢入即食饱饱之后咧，我 再玩过，甚至乎一路食一路玩。 佢其实排紧队嘅啫， 系啦，排队系唔啱嘅，咩排队啫， 同个细路玩， 等紧个小朋友， 佢加油打气啫， 可能佢个家婆又想玩噶嘛， 玩咩咧？ 细路， 哦， 个孙啊， 个孙， 我想问咧，咁喺呢个过程入边，个家嫂有冇意见啊？ 你话咧？ 个家嫂咧就话佢好含蓄嘅，佢点样含蓄法咧？佢又唔好意思直接话，喂，老爷你装咩？你咁样，佢又净系可以咧，话。啊，细路啊，佢同个 B 讲，小朋友，咁你饮奶咧就专心啲啦，唔好左望右望啦，咁样佢真系咁样讲啊。咁但系你会唔会 get 到系讲紧个老爷啊？ 阿爷肯定会 get 唔到噶， 系咯，我真系 get 唔到。阿新宝讲得 啱， 仲可能分分钟咧将佢头咧嗡去佢阿妈嗰度，喂，唔好周围拧嘅。 系啊，唔系，可能个老爷听到咧，仲要加多句，嗱，我帮你话佢啊，我帮你夹实佢，睇下佢有冇专心喂饮奶吓咁样。 佢一嘴我就嗡翻 埋。我想多一个资料。发生喺咩地方啊？ 系内地嘅， 系大陆嘅。 但我其实觉得唔关事嘅。 系边度？ 边度都总有啲咧，突然间， 即系谂唔开嘅 架空。但我又唔明、 我有一个真实嘅 case 讲下。 你终于都要奉献自己啦！ 你都试过遇到有人要喂奶嘅时候， 佢啲、朋友 唔系啊，你哋都识噶。 做咩啊？ 咁咧话说， 我知道明啊，我知 道。有一日，咁咧有一日同事咧产后就带埋 B B， 咁就倾工作上面嘅安排，咁、就喺楼上 office 啫，喺我哋嘅写字。即系写字台嗰个 office 啦，写字台。 当时就我同嗰位嘅同事就打对面咁样坐啦， 单对单 系啊， 系啊。咁然之唔系 倾紧嘢嘛？ 我嗰个位啊，单对单都冇乜意思啦。 冇嘢 啊，咁算 我哎呀啫嘛，冇嘢。哎呀，可惜唔叫埋我啫。 咁咧，期间咧，哎呀， 佢个 B B B B 捅我咯， 捅我。 你介唔介意？啦啦啦啦啦，唔，我唔介意咁。咁、跟住就係一边傾一边其实就係 但係佢有塊布遮住㗎嘛咪係囉。 所以我就话囉。 但係期间佢有冇需要你帮助㗎 唔所 以。点帮助咩咧？例如咧，做三好，点样帮助咧？ 我想问咧， 阿鹏仔，你可唔可以帮我鼓励下我细路啊？咁即系唔通咁咩？ 根本啲即系产后嘅妈妈，佢哋系咪有啲装束都系 其实有嘅，但系最大嘅问题啦，佢又冇写得咁仔细。你喺屋企，你唔会攞块布噶嘛？一般嗱，我哋问下过气妈妈啦。产妇，你会唔会喺屋企喂奶嘅时候？ 咁啊，梗系唔会啦。 咪就系咯，你屋企你唔会噶嘛。所以嗱，呢度呢个细节就好紧要啦。究竟嗰位投诉嘅妈妈咧，佢有冇真系攞块所谓喂奶布？其实如果有咧，系争好远嘅。 咁但系如果佢知道佢老爷企喺度，而佢又唔用嗰块喂奶布嘅话，咁啊佢问题咧？ 但系佢自己话噶嘛，佢个细路一肚饿，佢就即刻呃佢落去食噶嘛。 系。 咁你揾 个背脊得住啊，老爷。 同埋间屋冇房嘅咩？ 系佢系啦，呢啲人都话你唔应该就地就喂嘅。 所以呢个咧就系个妈妈都要处理。虽然你话个家公企喺隔篱嘅夹打气咧，就真系唔系好啱嘅。 定系佢已经试过背住阿家公，不过阿家公都系好挂住个孙。 阿家公就会乌鸦咯，阿叔伯话点听我喂唔喂到奶先。 嗱，所以咧，我哋明白嘅，老人家咧系爱锡个孙嘅啫。不过你咁样爱锡法咧。有啲肉酸咯。 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狂信。宁愿抽身搬家，飞到远方。 You can join me. Come on. I can't. Sorry. 系咯， 呢啲系咪叫 air drum？ Air drum solo， 嘣嘣嘣嘣。 我白姐反咗眼，咩事啊？真仲喺度，喺度自己打鼓。 好耐冇见过呢啲嘢， 好耐冇见过啦。 好多嘢，迟啲慢慢到我再见啊。 我下次 air 二胡俾你睇啊。 咁我真系要睁开眼睇啊。 系啊，多多 band 嘅睁开眼啊。头先讲咧就系一啲即系伦理关系嘅处理啦。咁以后落嚟咧，我哋一跳咧就由内地咧跳去英国咧，个主角仲要系我哋好熟悉、好熟悉、好熟悉、好熟悉、好熟悉嘅萬人迷。 哦啊，碧 咸。 碧咸咧就 而家系佢个仔啊，萬人迷。 唔系唔系，佢自己都系佢个仔都系萬人迷。 诚意啦， 系啦，佢应该叫做就你阿爷噶啦，睇个细都系啦， 好劲咯。 咸爷啊嘛，冇嗌错啊嘛，同你同辈噶佢真系咸爷啊真系。佢最近咧就话原来咧俾英国嘅一啲名嘴咧就即系夹佢啊， 嚼佢啊， 嚼佢咩咧就话喂，你做咩会影嗰张？嘴对嘴的相 噶， 同边个？同个女黑漆。 嗱，嘴对嘴， 系咪？ 你话如果同一个即系嗰啲叫熟女咧，冇问题噶，即系你可能仲觉得话风流啫咁样，系啦。 佢同黑漆， 系咪叫黑漆啊？ 系啊，系叫黑，系啊， 系啊，佢个女咯， 系咯， 佢个女叫做我睇下， 我就系知道中文叫黑， 系啊系啊，因为佢个女叫做 Harper Seven Beckham 啊，系咯， 系啊，所以即系叫黑漆啊，真系。佢就話咧已經九歲啦，咁咧就同呢一個哈七咧就影咗幾張相咧，就係嘴對嘴嘅，都真係係肉緊嘅，即係貼住嘴咁樣錫啦咁。然後咧估唔到咧係由佢哋當地英國人喎，點解我話估唔到咧？我以為我哋華人就保守啲啫，咁但係佢哋照計佢哋自己英國人都同聲同氣噶啦，諗法嚇可能 佢哋有啲禮儀都係親嘴， 但 係 結果咧佢就俾佢哋英國當地嘅一啲名嘴咧就話覺得呢件事咧就係好恐怖啦， 匪夷所思啦， 係好古怪啦咁樣，咁啊就去形容佢啊嘴對嘴嘅行為。 係咪因為疫情所以佢哋咁驚訝？ 可能係咪因為呢樣嘢咋？ 嗱就唔係， 因為平時佢哋行即係行普通禮，啲朋友見面都 見面禮啊真 係。啊，同埋系亲面噶啦，同埋有啲亲嘴添。 系啊，但系佢就话佢话嗰个名嘴批评佢就话，点解父亲要亲吻女儿嘅嘴唇？佢话因为咧石面咧，唔系即系佢会认为咁样会唔会系叫做过咗个文化咁样？ 又唔系伸咗条脷出嚟？ 唔系系咯， 当然 喺面头啫，都唔得。 系啦，咁啊，结果当然有好多人就即刻出嚟辩驳，就话喂。應該係最變態嘅人先至會覺得個阿爸錫個女咧係 有 問題啊！咁樣 嚼佢咋？ 唔係嗱，咁但係如果我哋香港咧， 香港保守啲嘅，認真 咁得唔得啊？ 如果係 B B 或者幾歲 B B 就得啦，九歲而家講緊就九歲， 九歲就會少啲嘅，爸爸都會忌諱啲嘅，認真 係咯， 拖手可能都未必有。 但係其實就算有。 都唔會一定有問題嘅， 唔應該從一個即係 變態或者不道德嘅 態度咁樣嘅角度去講咯。 唯一阿田呢，覺得唔合理。 咩啫？ 阿老公啊，好耐都系吓，我排咗队好耐咯。 柔情情點使？ 形容得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盟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表示，近日业内有不少关于不同旅行社采取停薪留职或裁员的传闻，涉及十间八间大型旅行社，亦都未必涉及全体员工，每间百分比不一。袁振宁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受疫情影响，旅游业停顿超过半年，不少旅行社想尽办法开源，尽量保留员工。他说中盟游转型做网购，在这方面的收入少于本业一成，帮不到很多。公司目前没有裁员计划，亦都暂时未考虑停薪留职，但员工会放无薪假期。另外，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表示，今年倒闭的旅行社比去年增加，很多旅行社减省人手，大铺转细铺等等。他相信保就业计划在11月完结之后，会有更多旅行社考虑采取停薪留职甚至裁员。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食环署对街道洁净服务外判商的扣分制和失责通知书未能发挥阻吓作用。报告话，食环署只有在前年和去年各一次向外判承办商发放雇佣失责通知书，并扣减一分。2009年起的十年内，并没有外判商因为被扣满三分而令标书不获考虑。 而去年平均每份服务合约价值约1亿元，但在要扣减服务月费的千几宗个案中，平均每份合约被扣减金额只有大约8万元。公署建议食环署研究机制和措施，以纠正外判服务欠佳的情况，其中可以考虑将服务欠佳纳入扣分制，以及检讨扣减服务月费的机制，金额需具阻吓力。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房屋署在公共屋邨游乐及健体设施的保养及维修过程超过半年，认为情况不理想。调查发现2017年至去年的个别个案，房署人员发现设施损坏后超过30日才要求承办商检查，而在涉及以拆售物业屋邨个案，房署咨询居民和持份者及商讨过程达几个月，导致设施损坏超过半年仍然未完成维修。申诉专员赵慧贤建议，房署应该就管理人员视察、发出检查单，以及咨询以拆售物业屋邨其他业主，订立合理时限。又建议加强监察维修工程，考虑将发现设施损坏日期和程序完成日期记录在电脑系统，以及检讨对承办商监管制度。公署引述房署回复表示大致接受建议。在台湾，军方一架 F-5E 战机上周在台东执行任务期间堕海，飞行员死亡。事发在朝早近7:30，军方表示飞行员曾经报告战机有问题，战机最终在起飞后不够2分钟堕海，飞行员紧急跳伞逃生，军方派出直升机搜救，并将机师救起送院，但抢救无效死亡。军方说飞行员已经尽力控制机身，避免撞落民居造成更大伤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7点，跌241点，成交金额57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9点，升11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7.5跌3.5，阿里巴巴301.6跌5.8，美团279.8跌2毫，中国平安80.35跌1.65。哈布哈布一系13.22跌5.2，盈富基金25.24跌2.2，港交所376.2跌0.4，比亚迪股份154.3升5.2，中人寿17.48跌6.4，小米集团21.45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4.46，瑞士法郎0.91，加元1.33，人民币6.717。英镑兑美元1.3，欧元兑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13306点，跌112点。港金现价报173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98美元，卖出188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山顶缆车要进行维修保养工程，由而家到下昼五点钟啊，山顶缆车服务咧系暂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白石窝西贡、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九龙啦，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入口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好，欢迎有 Manson 香子豪，你好， 你好啊，马哥，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丽景天主教中学学生香子豪 Manson。 在今年的八月，我和我们的组员何永林、曾浩谦和谭永贤参加了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0，凭住超能皮肤拎了初中组八名粉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阿欧， 崔杰彤， 好耐冇见啦！ 喂，你做咗神光咁耐，知唔知边句说话你讲得最多呢？ 边句啊？ 正话讲过嘅股票，你有冇持有啊？ 你唔知噶啦，呢句一定要讲噶嘛。 我知啊。 做神光每日要做好多准备功夫，你知唔知啊？ 我以前都做过神光噶。 神光第一线。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新聞返嚟風騷快活人啦，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 71% 啦，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而家11點半我哋記住啦，係豪雨碌由啱上個禮拜開始已經調咗時間，調咗去11點半之後，咁而家有豪雨碌。 为何挂满心的泪？ 豪雨录。 我的天空为何总会点亮？ 天空是蓝色的，白云是自由的，外眼的是那些铁丝网，一圈一圈好粗暴咁样将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 一边一边天空， 下面有好多人喺高耸嘅铁丝网之下咧，佢哋显得好矮小。其中有个人抬头望住俾铁丝网切割嘅天空，我哋望唔到佢嘅眼神，我哋唔知道佢系一种点样嘅情绪，我哋甚至乎唔系可以好肯定。啊！佢究竟系望紧天空，定系嗰一棵树吸引咗佢目光呢？ 可会有蓝的月？ 嗰棵树上面有一只雀仔啊！我哋都唔知道佢系咩品种，我哋亦都唔知道只雀仔佢有冇发出啲咩叫声。不过呢只雀仔咧真系好特别，因为佢停喺嗰棵树上面，而呢一棵树。在铁丝网外面 藏着深深的思念， 这棵树和这一只雀仔都是自由的。 我们天空何时才能整一片。 以上其实是一幅图画的画面来的，是由画里面画的地方呢，它是香港， 但系画里边嘅嗰个人咧就唔系香港人嚟噶，而画里边嘅嗰个地方其实亦都唔系讲紧而家嘅香港。你问系几时啊？哇，远到唔知咩年份啊，净系记得嗰一句好熟悉、好熟悉嘅语言，不漏洞拉。啲记忆系咪翻翻嚟啊？冇错。剛才我形容的那幅图画呢，原来就是讲緊当年逃难来到香港的越南难民，他们住在难民营里面的生活的情景。当时是1980年代香港有船民问题，在我们记忆里面呢，应该就是不停听到北漏洞拉的这样广播，还有间中你会在新闻上见到有船民暴动咯。不过除此之外，船民其实还有什么生活的呢？你知唔知啊？原来喺当年啊，真系讲紧八十年代嘅时候，有一批嘅艺术家咧，系获批准入到去呢一个嘅禁闭营里边。佢哋入去做咩呢？原来佢哋入到去咧就鼓励同埋启发咧嗰啲船民咧，不如你哋用一啲艺术嘅方法去记低你哋喺禁闭营里边嘅生活啦。嗱，结果咧，佢哋嘅成果系点样呢？就令到啲船民咧就创作咗几百件嘅艺术品，有好多唔同嘅绘画。佢哋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送到荷兰一间学校嗰度咧就保管嘅。直到2018年咧，原来中大艺术系咧有一个教授咧，讲师啊，阿梁浩然咧就将呢一啲画咧带翻翻中大，经过咗咧一啲处理啊，譬如话咧除菌啊、整理之外咧，佢哋最近咧终于重现公众眼前啊！系啊，你而家咧，其实系可以喺一个展览度咧睇到呢一啲当年吓讲紧，即系三十几、四十年前咧，呢啲越南船民咧喺禁闭营里边咧，佢哋喺啲艺术家帮助之下，用佢哋自己一双手咧画出佢哋喺船民营里边嘅生活。嗱，真系咧，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系一个好新鲜嘅体验嚟噶。头先我一开头所讲嘅，有个天空，有棵树咧，其实就系望住船民营嗰棵树嘅画嚟噶。这个就是其中一幅船民创作的作品。喂，大家都是香港人，是不是？大家都几十岁。我真的以为我是见证着这个船民问题成长的。但是原来你现在这一刻才发现，原来我对船民营里面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又或者可能我们一路只是当他们是难民。冇谂过咧，佢哋本来都系人民。不过而家咧，2020年嘅香港人应该会对呢一啲离乡别井、追寻更好生活同埋自由嘅嗰种愿望咧，有好深刻嘅理解啦。谂落都几讽刺嗬，几十年前咧，香港系第一收容港嚟嘅，几十年后。香港人呢都要找其他地方收容自己。听讲有几个香港的少年想走入美国领事馆度寻求政治庇护。不是吧，香港人要在香港找政治庇护？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思觉失调呢？喂，香港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如果去美国领事馆是做什么的？申请旅游签证啊、读书签证啊、工作签证啊，最多咪申请移民嘅啫嘛。点解而家会系庇护嘅？庇护其实系为咗咩事噶？同当年船民要揾嘅系咪同一样嘢嚟噶？唉，我又谂翻起嗰幅画啦，应该系大家要揾嘅，可能都系嗰一棵树咯。我哋都系想做树上面嘅雀仔，系啊，我哋唔知嗰只雀仔系咩品种嘅，都唔知佢唱歌好唔好听。不过至少佢喺铁丝网外边，佢系自由嘅。 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马。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剛才聽過呢有兩隻歌嘅，一個就係王菲嘅天空啦，仲有伍佰嘅白鴿。咁頭先我提到呢，真係阿田，我諗你都想象唔到，原來當年呢越南船民事件呢，佢、有啲藝術家真係入到去呢，就入咗去嗰個禁閉營， 因為我哋太細個啦， 我哋太細呀，真係 幾歲， 同埋冇人知㗎，原來嗰陣時真係冇乜點公佈過㗎。佢話有批藝術家呢係獲准呢入咗呢個禁閉營裏面呢，佢嗰陣時禁閉營連記者都唔入得去，但啲藝術家就可以入到去咧，咁佢就話鼓勵佢哋咧，就話不如你記低你哋營裏嘅生活啦，咁啊叫佢哋畫咗好多幅畫咯。咁而家咧喺邊度有得睇咧？嗱，真係有嘅，喺呢一個中大圖書館地下展覽廳，由而家開始咧，一路咧去到出年嘅4月16日嘅，免費俾公眾參觀 嘅。係咩？咁又話入大學要申請嘅？ 佢嗰個圖書館我唔知佢會點樣入到去啊？係啊，我明你問乜啊？ 系啊，你开放公开免费咁， 系啊，中大图书馆地下展览厅 就系、是、要登记要成啊。咁 可能佢有特别渠道处理喎，因为我都冇去考究佢点样进入嗰个校园啦。咁佢冇人开咗唔俾你入噶、啊。 可能登记咗你有个 QR code 咁等等嘅嘢，咁啊就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啦。 系啊，因为 几靓我嗰幅画， 系啊，系啲船民自己画噶。我头先咪话即系豪雨录一开头嗰幅画嘅形容咧，就真系铁丝网，然后咧佢就见到出面有棵树咧，有只雀仔咯。这个真的都很深刻的，咁啊、可能几十年后你而家即系睇翻啲话，别有一番滋味吓，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啦。 OK， 嗱，我有两单新闻， 好， 一单正经，一单唔正经。 好啊，我个人好正经， 又咪一单咧就系关于工人姐姐嘅，另一单咧就系关于两夫妇加埋个仔嘅。 两夫妇加埋个仔，工人姐姐啦，系、好啦、我见你都摆第一咯，系咪先？ 唔系，我真系求其。 嚟啦 ，OK， 好啦，咁工人姐姐先。 你好似好失望、啊，咁咪讲两夫妇加个仔咯。 等埋啊， 系咯，等埋发叔啊，好唔好 ？OK OK， 嗱，工人姐姐，嗱，你之前都有啦， okay. 你系而家冇啫。你啲工人姐姐咧，即系过往咁多个咧，有边咩嘢咧，令系佢即系做咗出嚟咧，令到你觉得哇，姐姐真系窝心，系窝心啊，讲紧吓，系 坚 系你冇叫佢而系佢做 嘅。有嘅，不过我唔记得咗。 你真系咧，因为佢走咗啦，所以 冇位 将你记忆摆埋佢。 佢好似系做一啲，譬如你冇叫过佢做，而佢做咗嘅。 当然，我就 系 讲紧你冇叫佢做，而佢做咗。 系咩？我重复咗一次啊！哎呀，但我唔记得咗，佢唔知系煮咗啲咩。 你系咪需要去厕所去多次、啊？ 唔系唔系，佢唔知系咪煮咗啲乜嘢，可能系煮咗啲嘢食。 系 有一次，我佢啱啱嚟第一年。咁咧佢就知道我仔生日，咁咧佢我哋完全冇提过任何嘢噶，咁咧佢就主动买咗个生日礼 物 咯，系啦、 啊、 就买咗俾佢，系 啊， 跟住我话呢个真系好窝心噶、 啊， 因为佢记挂，同埋佢临走咯，佢 fail 啦，即系真系佢要告别啦，咁佢就咧买咗好多礼物咧，佢仲要系， 好似你哋两夫妇都有啊， 我哋有买俾佢，佢有冇买俾我哋咧、哦？好似冇买俾细路啱数啲嘅，佢就会真係度身订造嘅，佢会话啊哥哥咧大啲，可能鍾意恐龙，佢就我记得好似买咗恐龙公仔嘅，跟住佢知道细路咧就鍾意嗰啲狮子老虎嗰啲卡通啲嘅咧，佢就买咗啲咧可能系小积木，咁就狮子老虎咁样咯。 真系窝心啊呢、這个， 窝心啊佢即系佢会记住你哋啲喜好啊，又会即系觉得有一种慰问翻咁样。 即系佢唔需要做咩？ 可以唔使做，冇错， 即系证明其实佢离开咧，其实都真系唔关啲咩事。 唔关事，佢真系要翻去凑仔啊！ 关系嘅事 系啊，佢合作愉快噶，真系。 咁好咯，嗱，因为咧即系近日咧又系有个妈妈啦，咁啊就 post 咗出嚟啦，咁啊今次就唔系。闹啊，唔系就话啲工人好似你上次话，点解佢要喺个垃圾桶度去厕所咧？咁样 系啦 系啦，咁今次咧就真系个好嘅，哇窝心到咧，直情咧你会觉得，哎呀，我真系宁愿俾多少少人工你啦，姐姐。咁咧呢个姐姐做咩咧？佢帮佢个小朋友 哦 补英文 系。 咁 好多雇主都会希望佢哋咁做噶， 出埋试题， 我出埋试题啊， 试题出埋试题， 即系佢自己写问题， 系啦，出埋 做份 剥卷， 哇！大件事， 俾个小朋友， 我家长都做唔到啦。 我咪就系 你叫我自己作，我都唔即系冇心机作啊。 因为咧，佢教小朋友做功课啦、温习啦，剩咧仲要考埋佢咧，出埋试题咧，俾佢哋去即系练习咧。佢边有咁嘅姐姐嘅？佢仲话咧，佢乐得其中咁样。咁即系话佢好享受去教导啲小朋友。可能即我唔知佢会唔会将佢即系代入去自己教佢自己，因为好多姐姐都有小朋友噶嘛。 可能系， 即系可能系咁，同埋可能同埋佢英文水平高咯。 同埋有一样 好紧要咯。 同埋一樣，我哋如果抽空嚟睇，即係你唔好話佢係做緊一樣額外嘅嘢，唔好諗呢樣先。如果純粹話發揮能力咧，我相信啊，個姐姐真係想教英文多過同你拖地啦。好老實， 可能佢嘅知識水平係高嘅，可能就讀高中啊，可能係即係咁。 有好多咧，特別係如果係菲律賓工人姐姐咧，佢讀大學嘅。咁佢你諗下，佢都係個知識分子啊，讀到大學畢業咧，其實 無奈地啊。 嗱，又問翻一句好實際嘅問題：你想揸筆定揸個鑊鏟？揸地拖。 揸地拖。 咁佢如果有得揀嘅，佢梗係想揸翻筆啦。所以可能喺嗰一刻咧，佢真係會覺得，唉，我覺得我終於学以致用啦，系啦，即系虽然扫地我都知道我系我工作范围，但系可以教英文嘅文化上面嗰个提供嘅，佢梗系开心啲啦。 跟住帮佢即系温习功课啦，即系有咩唔明佢教佢啦，同个小朋友默书啦、测验啦、考试咧，佢系跟到好足噶。喂，呢啲真系俾两下掌声，同埋真系要我想话 冇啦，得两下掌声咋？ 唔系，同埋我 加两嚿水啦，最少都 将个补习费俾姐姐啦。 真系要啊！ 呢个一来咧，同小朋友关系可能就更加好啦。即系姐姐，可能佢又再觉得啊、哎，咦，原来我呢个功能上面啊，得到阿妈佢欣赏噶。 系 咁。就各方面，我覺得都係好咯。Win-win 真係好似阿祖話齋 ，win-win situation。其實你應該話好多僱主咧，佢就算個工人姐姐咧冇呢種咁樣嘅係啦，冇呢種功能咧， 呢個功能係額外 㗎。你已經係預咗佢有㗎， uh-huh. 所以有啲人咧我記得當年我第二轉想換姐姐嘅時候咧， 因為你初初好似 開頭係菲傭姐姐嚟嘅、 哦， 第二個變咗印傭啦。咁跟住大家問嘅時候咧，都有問就話菲傭定印傭啊，跟住話唔係印傭教唔到英文，有人會咁樣講㗎。 我想话，唔好觉得系一个 must 咯。 唔系，但系佢个语言环境咧，系佢会附带提供到俾你噶。 系引入到，即系因为个姐姐一定要讲英文，你唔好讲菲律宾话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 小朋友就迫于无奈喺呢个叫 佢咪顺理成章都识讲两句 eat 啊 banana 都识讲两句噶嘛。 系啊，所以我咧我都好多谢我第一个工人姐姐啦。 系。 因为即系佢得闲好事啊，因为。凑小朋友佢好比较简单噶嘛，咁即系成日同我乐乐永永咧一齐睇故事书咯，我全部都系英文书，跟住佢又坐喺度咧就同阿乐乐乐一齐左拥右抱咧，就一齐睇故事书。 哎呀，你唔叫个工人姐姐陪埋你睇故事书？ 系我翻工啊嘛。 如果佢陪你睇故事书，你嘅成就不止于此啊！ 系啦， 你起码睇字唔使间啊，系啦。诶，阿敏过埋嚟啦，同姐姐一齐睇书。 我认真啊，即系我觉得相辅相成嘅，即系因为你对我小朋友好，我固然之。就会对翻你即系叫做， 啊、 即系双倍好啦，叫做系咪？咁、 啊、 所以我觉得啲姐姐真系值得一赞啊！ 哎呀，系咪讲唔到第二单啊？ 讲到嘅， 系咯，我见你个样都吓， 做咩啫？翻嚟先讲都冇问题噶， 都得，又好又好啦。咁啊，大家佢要对你嘅姐姐好啲啦， 系啊， 佢你对佢好啲， 惊喜啊！ 佢对你啲细路啊，功课都好啲噶。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Going in the wind, Bob Dylan 啊，时间好快嚟到十二点啦吓，我哋咧准备迎接十二点嘅新闻咯噃。 系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加州总检察长欢迎最高法院嘅裁决，强调喺大选日或之前印上邮戳嘅邮票嘅选票先至会被计算。特朗普一直批评邮寄投票充斥住欺诈行为，会造成选举舞弊，但专家认为欺诈情况极为罕见。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初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2点，跌226点，成交金额61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9点，升11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8蚊，跌3蚊；阿里巴巴302.4，跌5蚊；美团280蚊，冇起跌；中国平安80.3，跌0.7。比亚迪股份156.5，升7.4；港交所377蚊，跌6毫；哈布哈布13.2毫2，跌5毫2；盈富基金25.2毫4，跌2毫2；小米集团21.4，冇起跌；中人寿17.46，跌6毫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0.079，瑞士法郎8.524，澳元5.478。加元5.833，新西蘭元5.156，歐元9.1113，每百日元對港元7.4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84。日經平均指數報13320點，跌98點。港金現價報17390蚊，跌2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1.26美元，賣出1881.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山顶缆车咧为咗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啦，咁今日咧系会由而家开始至到晏昼5点咧系暂停服务嘅。山顶缆车由而家开始咧至到晏昼5点咧都系会暂停服务，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善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卫理道。 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白石窝方向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入口方向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说，方浩文的音乐选择。 你会点一首乜嘢嘅歌俾方浩文？ 我会点 TMD。因为 life 就是这样啦。 言谈物感像刺针， 人人都是难的，即是我觉得你在街上面见到任何一个人，他都有他的故事，他都有他的难处，但是人家依然都是要继续生存，都要继续挣扎，所以跟自己说给一些挣扎自己，去多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佢系晴晴，佢系晴晴嘅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佢哋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嘅故事同梦想。 我哋可以。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二台通识六十秒。 越嚟越多人鍾意网购，不过如果諗住网购家用电器就要加倍小心啦，因为其他地方出售的家用电器未必适合在香港使用，而选择适合的家用电器，首先我们必须要选购一些符合电器品安全规则的电器，它们应该有适当的标记，例如牌子、型号、压定电压、频率及功率等等，同埋要记住三加二这个口诀，当中的二是代表电器的压定电压是220伏特，而三字就是说电器必须装有符合规格的三脚插头，千万不要想着插头不对就用些有不规则插孔的万能插梳，使用附有不规则插孔的万能插梳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有机会引致火警的。另外为了避免漏电而引致触电的危险，电器必须有效地接上地线，俗称水线，除非它是具有双重绝缘设计的电器。而一般具有相同绝缘设计的电器都会附有一个回字的标记，选择家用电器的时候就必须要留意了。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爹，我想要张书台啊！ 啊，冇问题啊！ 老爷，你攞住眼小夜灯点整台啊？ 哎，我要攞小夜灯嚟揾把锯检查下锯齿有冇烂啊嘛！ 咦，爹，我揾多个石屎枪喎，啱唔啱用啊？咁要攞埋眼小夜灯嚟揾埋嗰个石屎枪嘅操作证明书先得。 咁啊，逢星期四听住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Joyce 郑欣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26度继续强烈季候风信号㗎吓。咁而家时间嚟到呢啱啱好呢个钟数啊。12点啊，大概12:13啊，不过今次去到。 是啦。 Okay, 是 直播室有边个啊？ 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系你咬得正咯，终于。 程振鹏系啊，三个字依起个我嗰排先。 依起个棚啊！ 俾时间我先啊。系咁啊，嗱，即系唔好嘅消息咧，就真系。一个礼拜可以听两次啦，系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谂咧呢啲咁嘅情况咧，应该喺过年前咧 都唔停到啊，越嚟越多添啊！ 讲紧就系啲结业啊、裁员啊，甚至乎系停薪留职啊咁样。停薪留职咧就有呢一个新华旅游啦，300个员工就12月开始停薪留职咁。可能呢度都仲有一丝嘅。 好過冇啦，其實你聽到， 因為有停薪 炒啊 嘛，停薪留職呢四個字，即係話其實如果公司 OK 嘅翻咧，我就可以翻工啦喎，咁樣就不至於冇得做。咁你咪趁呢段時間休息下又好，去進修下又好，學其他嘢都好。 呢個停薪留職咧，就仿如有一個潛台詞，就係老闆咧都對呢一個行業其實係 仲有機會 嘅， 只係因為個疫情嘅啫，相信疫情誒過去嘅。嘅時候咧就可以咧翻翻嚟，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正面思維啦。 但係咧，即係好多公司咧都係咁講啦，就話因為政府咧就11月之後咧就唔再發放呢個補就業計劃啊嘛，即係冇呢樣嘢啦嘛。咁所以佢哋咧都可能真係原來好多公司都係當然啦，有公司唔係啦，有公司都係揾住呢啲錢嚟吊命，出糧俾員工 啊。不過呢啲咧即係唔開心嘅消息咧，即係接踵而嚟嘅。咁啊，睇完呢、這、一個聽完呢個新華旅遊嘅情況咧，今日咧都有報章咧話自己獨家。消息啊，就话咧，本港近日啊，容许咧复办呢个本地团啦，但系咧，都系帮唔到啲咩手啦。咁，因为话本港咧近月至少有三间系本地旅行社结业嘅，咁啊，包括咧系主力办嗰啲广东省短线团嘅，唔知大家熟唔熟啊？呢间叫达美旅游啦， 呢啲比较细啲啦，喺啲地区嗰啲啦， 大家有听过。 可能街坊 其實多嘅有啲師奶嬸嬸嗰啲咧，佢如果參加內地團，特別係有啲咧一日兩日嗰啲咧，佢揀呢啲仲可能佢覺得咧仲 划算， 仲 划算啊， 仲抵啊， 即係可能真係百零蚊已經包曬啦。係 啊，冇錯。 除咗呢個達美旅遊咧，仲有匯景旅遊，同埋有一間叫做咧明偉旅行社，就捱唔過呢個疫情啦。咁 其實話之前咧已經有幾十間已經結咗噶啦，不過真係細到咧，我哋都可能唔係好認識佢嘅。 即系街坊劇場嗰啲咯， 咁都冇辦法，因為佢公司細啦，可能即係就算你攞到補助入邊嗰啲錢都唔夠去 cover 嘅，根本就 是、咁啊，即係其實你一條龍啊，呢、這個一條龍就唔係開心嘢啦。嗰、那個一條龍嘅意思即係你航空業 係 旅遊 係啊， 酒店咁樣咁樣一路辣落去嘅。 所以佢而家咪等咯，佢话等嗰啲旅游气泡咧，即系开头咧，我哋觉得呢个旅游气泡咪叫咩 bubble 咧，本来就一个好形象化，即系话哎呀，你同我哋互相黐埋咧， 就 造成一个结合啊嘛。 但系佢唔谂下有啲 bubble 咧，系一结合咧就嘭一声冇咗。 而家我系想调翻转讲咧，我而家终于知道佢呢个 bubble 嗰个气泡咧，实际嘅意思系咩？真系我嚟俾你唞气啊！佢哋嗰啲員工咧等緊個氣泡過嚟啊！佢哋就好似咧嗰個水池咧已經冇曬氧氣啦，佢哋喺裏邊咧成日擘大個口咧，好似啲魚咧，如果唔夠氧氣，佢咪浮出水面噶嘛？佢唔會嘔白泡，但係佢會浮上嚟話：哇，冇氣咯喂！你又唔你唔俾啲新嘅氣泵嗰個魚缸咧，佢裏邊啲氧會冇曬噶嘛？而家咧其實佢哋就等緊呢一個氣泡咧，真係愛嚟咧係俾佢喂。俾啖氣唞下，但係有排。 唔係11月啊嘛，11月有新加坡。 點解話有排呢？原來咧，佢哋新華呢一個停薪留職咧，佢一爆出嚟嘅時候咧，原來佢哋啲業界咁樣估計噶。我係想你最多係邊格地方咧？係內地。佢話內地，佢話原來內地通關咧，即係對佢哋嚟講咧，先至可以有個大水泡啊， 先救得到 佢哋。咁佢話咧，但係佢話預計咧，就算以後真係通翻關咧，無論係由新加坡開始數到其他地方咧，佢話好有可能咧，都係嗰啲商務旅行先。 即係最大嘅水喉喺大陸咧，國內咧 就 未 有 啦， 係啦。咁所以佢話喂，大佬呢個氣泡咧，對佢嚟講，佢有排，佢有排都唞唔到氣啊。 但如果你要一下子就開大陸嗰個關咧， 又唔掂啦。 确系咧，要做好多功夫，要好稳阵先系够胆开咯。 系啊，跟住咧，你发觉咧，好两难系咩位咧？嗱，佢你唔开唔通关啦，咁佢冇旅游咧，咁呢一批旅游业嗰啲人咧就完全死晒喺度，空姐又系呢一批， 真系冇饭食噶啦。 好啦，但系如果你通咗关，好似阿彭爷话斋，喂，如果你未有万全之策嘅时候咧，咁边啲惊咧就系、是、酒楼啦、食肆啦、酒吧嗰啲咯。喂，我啱啱想开翻啫。 你如果確咗診，我又要14日嘅咯，又要生係咪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 又再收緊個限聚啊！ 係啊， 你嗰個做生意嘅時間啊，又收緊㗎啦。 跟住嗰啲美容按摩揼骨嗰啲咧，佢又會同你死過㗎咯。嗱，佢話如果你冒冒然開完之後咧，即係而家咧好矛盾啊，就係、是、原來咧呢個氣泡咧，唔可以同時照顧到兩批人嘅。 係。系唔可以有两全其美 嘅，冇两全其美啊！咁 讲，所以， 所以点啊？ 健康码咯， 好紧要讲咗三次。 系啊，所以咪就系话都咪健康码咯。咁但系你又有意见喎， 系啊， 系想点啊？ 系啦，所以嗱，呢个冇得又要买而不系草，又要买而好。 唔系诶，最紧要就系话咧，嗰个叫检测检疫咧，成日都因为点解我早阵子早轮咧，咪诶七八月时候咧，突然间砰一声爆嘅，咁就 系 因为嗰啲船员嗰时。唔使去检测，因为佢就咁 有啲豁免咗嘛， 自由出入港先至变咗咁样嘛。咁但系而家我收紧咗啦，咁系系噶啦，大家要 喂，我可唔可以严啲啊？唔系，可唔可以严格啲啊？ 严格 点啊？譬如咧，佢而家都推出有唔同嗰啲唔好净系健康码，因为健康码咧，其实都系话可能你 check 完之后咧， 72小时 或者咩就俾你过去啊嘛。喂，如果系嘅话咧，你咪每日都检查咯， 快速测试啦， 快速测试。 而家机场 Money 有便宜的，有些便宜的嘛， 便宜的 穩陣，是的，早上次他都說他的手指都不知道百多元的嘛， 百多元有兩劑的了， 是啊， 可以隔兩次，即 是 測試兩次， 那就雙重保險了，因為就出發之前就拿健康碼，大家自願申請，你要去旅行的你就申請個健康碼，跟住每天就刺手指，左又加，右又加，加到十指損曬咧，咁啊玩足十日啦，咁樣 十指痛歸心， 十指痛歸心啦。喂，如果唔係，嗱，你要手指流血，定係要而家你要荷包乾糖啊，真係 冇曬血就真係要捐啊，真 係。係啊，嗱，佢而家講緊咧，佢哋旅行社嗰個情況咧，譬如有一間就未有影響嘅，譬如康泰咧，佢就話佢哋由三月開始，員工咧就每個月。就放咧半個月嘅冇薪假， 係啊，好多旅遊業界係啊，旅遊業界嗰啲同事已經話咧開始，即係話其實而家一下子話停薪留職都唔係一咩事，因為佢哋大半年前已經開始 咗， 開始可能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無薪假期啊，佢已經慣啦，習以為常。 佢 明白喎， 係啦。但最大分別係咩咧？頭先半個月冇薪假啫，而家呢個係全份冇薪假喎。 做係啦，十二月開始。 係啊，佢又全個月，即係佢成份糧冇曬噶咯，之前仲有。一半挨住啊嘛，咁我哋就即系你真系要望下，因为咧，其实本来有好多旅行社咧，都俾啲消息困扰住噶。本来话星神啦、美丽华啦、东瀛游咧，都话本来有类似嘅措施，但系佢哋全部都否认咗啦。佢话冇事冇事，我哋暂时都系放紧一半冇薪假咁样啫。 希望咁样挨住先稳健翻啫。咁希望嗰个旅游气泡啊，唔知有冇我哋嘅听众咧？佢哋去 打算 準備出發去新加坡咧。如果有嘅，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佢究竟 我真係我都覺得如果係新加坡嗰個旅遊氣泡咧，都確實應該係比較係多係商務客。 係， 因為其實咧，其實係因為唔熟啊，因為佢要檢測噶嘛，佢要 做三次好似 嗰個費用都幾千蚊啊。咁你買機票啦，係咪先？咁你再去食宿咧，咁睇下你愿唔願意使啦。 留翻香港， 係咪？ 左走右走，跳出窗口。 头先听 Chayla 都有预告过去啦吓，方浩文啊，接受黄耀祖音乐说访问嘅时候咧，好似新闻报道咁样咧， 系啊， 方浩文你会拣咩歌呢？我会拣 TMD 咯， 我就呢只啦， 系啦，冇错就系 TMD 啦 吓，系啊，今日早嘅音乐说咧会有佢另一位嘉宾啊，方浩文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嘅12点到1点吓， 音乐说 凌晨、哦， 凌晨 系啊， 音乐说。 我系阿祖，我系阿祖，黄耀祖。 我哋其实拗紧佢，叫佢访问我同佢翻嚟。 系系， 佢好似拒绝咗我哋。 何德何能？ 就系上去先知咯。 系啊，做咩冇能啊？ 都得嘅， 睇住我哋啊。 系咯，好啦，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 好，报道报道。 好嗱，早两日咧，我哋咪讲个改名系嘛？ 系啊，寻日啫嘛，就早两日。 诶，快乐嗰时时日过去。 系系系。 寻日我哋讲改名系啦，曾志豪就话：，我自己个名都系唔系自己原先个名系阿爸妈改嘅，跟住自己改个名。 冇错。 但系咧。对一对即初生 的 BB 来说呢改名你有两个仔女我有两个仔女。虽然彭仔 我有两个仔就没有两个仔女。 我说你有两个仔我有两个仔女。 你刚才是说我有两个仔女你有两个仔女。 你合着一算来有的啦不用担心。 头先还记得加人工喎。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咁彭仔你帮你狗仔之前改名都要咩㗎嘛係咪先。即我想问你有冇合着一算过㗎。定系中意求其 其实有根据， 有谂过嘅都。 我嗰阵时 叫美夫啊嘛， 美夫系啊，虽然而家唔喺度，咁就是因为当年系响美夫执翻嚟 嘅。哦，咁呢个系好顺理成章咯。 系啊， 纪念价值又高。 阿罗启新嗰阵时又话：好彩你只狗咧唔系喺黄大仙度执嘅， 如果唔系就好长。 如果唔系 真 系得罪， 真系得罪得罪。 我就觉得好长啫，系咯，叫钻石山咯， 近啲啊，近啲咯。 系啦， 咁啊，嗱改名啦，咁啊有啲爸爸。媽媽就會找師傅去改啦，有些就是各自的夫婦呢他會喜歡自己有些喜歡的字 你 湊拼埋 OK 啦有些呢就是會用夫婦的名字即譬如曾志豪你用個字字譬如 加個老婆的、 Winnie 叫 Winnie 啦即是這樣去 湊 好啦 志 Win 挺 好 yeah 我志 Win 我們餐餐都中三天 好啦，点唔一早改呢、這 个？系啦，我都话可以上音乐说噶啦，即刻创作到系咪几叻啊？真系， 系啊，创作嚟讲 ，OK， 系同幻想。喂，咁咧喺大陆有一个妈妈，你喺度嗌救命啦，系啊，阴公咯，我生咗个女，好开心啦，但系竟然咧，我老公同我女改咗个名咧、 叫志强。 唔係，佢女啊！ 我咪一定係改個男人名咯。 因為好多人咧都會即係咧仰慕啊，或者對於偶像咧好仰慕嘅時候咧，將自己仔女個名 會啊會啊，我仔英文名咪叫 Kobe 咯。 系啊， 因为我中意 Kobe Bryant 啊嘛， 咁就英文名， 英文啫，系啦，中文名都冇关系。 但系有啲唔系噶嘛，啲真系去改埋。 会啊会啊，其实佢哋外国人咧，因为佢哋嘅英文名咪佢哋本名咧，因为 Kobe 最近即系离开咗咧，佢哋掀起咗改名潮，就个都叫 Kobe 咯。 系咪啊？ 就系呢个嚟噶，真系会噶。 系啦， 咁佢而家改咩名？即系个明星嘅名。 系啦，叫子怡。 子怡，章子怡 系啦，咁第一时间， 但系佢个姓一定拼落去变咗古古怪怪， 一系就姓姜嘅姜子怡， 我谂唔系咁简单， 姓孙孙子怡，咁孙子又唔系几好嘅，佢哋又 咁姜子又唔系差噶， 系啊，唔系食即系好似食物咁啫嘛， 系啊，咁有咩姓配落去系唔好啊？ 子手指屈 个姓系咪好少有噶呢、這个姓？ 唔系、都有姓嘅，都有系啊，都有呢个姓嘅，唔难嘅。不过咧，佢 孔子、老子， 佢其实 咩子 叫做朱子怡？ 朱子怡啦， 系啦。 咁有冇问题？ 咁其实冇问题啊，朱子怡 朱子怡 啫嘛。 因为个写法唔 同，我哋用广东话叫朱子怡啫。 朱子怡 系啦， 朱子即系猪屎啊？ 唔系嗱，你就系啦，朱 子 怡。 系咯，朱子怡 倒翻转头系咩、 哦？即系朱儿子啊？ 唔系啊，倒翻转 啊！ 唔系啊，张子怡啊嘛， 系 咯，儿子猪咯， 系啊， 即系一只猪咯。 哎呀，呢位太太佢谂得太多啦，点会咁样又兜兜转转咁嚟到？ 即系佢嘅意思系朱子怡变咗儿子猪啊？ 喂，或者变只变读音啊，变成一只猪啊？ 哦，猪咯， 系啊， 朱子怡咯。 倒翻转，将个 椅子猪咯， 系啦，咪一只猪咯，咁样 佢话。哦，一只猪，一只猪，朱子怡，一只猪。 佢话好要好刻意去谂 咯，但系佢都已经咁忧心啦。 系啊，佢净嗌救命。 如果佢系我嗰个名，佢承受唔到噶啦，应该。 佢系咪有产后抑郁啊？ 睇个样又产前咧，应该系咯，呢个又好特别啫。 但系点会叫自己个女倒翻？即系因为佢有 大佬，你倒转嚟读，你玩晒啦。 佢系撇除任何一切，因为总之有啲。一同学仔佢、 啊、 会玩你个名字嘛，系咪先？咁、 哦、 朱子怡其实个名字都唔差嘅，个、 啊、 名字都几靓。 如果佢 本身个爸爸系姓朱咧，你话佢啲同学系诶会玩佢个名字，系啊，佢点都会玩佢 嘅。系啊，唔系如果你咁样计，我头先讲嗰啲咪仲多，因为孙子咧，其实佢哋内地好介意俾人话你系佢个孙噶，即系好似讨人便宜咁样咧， 便宜， 即系好似话你系我嘅契弟弟咁样嘅。其实如果你咁计嘅话，你俾人 咪仲阴公猪 啊？你个孙子咪仲大件事？如果姓孙嗰个咧，冇好难改名噶咯，真系 呢啲直接啲 系咯，唔惊你安慰佢啊嘛， 唔怕噶， 系啊， 我唔系嗰个姓，我都咁样俾人话啦， 系嘛？咁你建议佢叫咩名好啲啊？朱氏大吉咯，百无禁忌咯， 朱氏好啦， 系咯，大吉大利咯， 几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2宗，都系属于外地输入，累计确诊病例5310宗。19岁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被控一项分裂国家、两项洗黑钱同一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案件今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钟汉林在庭上表示明白控罪。法官表示，考虑到港区国安法等条文，被告曾经不依期归押，在保释期间犯下本案，因此拒绝辩方保释申请，被告需要还押。案件押后至到明年1月7日，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控方话，警方需时检视被告的电话和电脑，亦要向银行索取被告的月结单，以及检视涉及被告的网上平台内容。控方又话，案件有另外3至4名疑犯，要进一步调查。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食环署对街道洁净服务外判商的扣分制和失责通知书未能发挥阻吓作用。报告说，食环署只有在前年和去年各一次的向外判承办商发出雇佣失责通知书并扣减一分。2009年起的10年内，并没有外判商因为被扣满3分而令标书不获考虑。而去年平均每份服務合約價值大約1億元，但在要扣減服務月費的1000多宗個案中，平均每份合約被扣減金額只有大約80000元。公署建議食環署研究機制或措施，以糾正外判服務欠佳的情況，其中可以考慮將服務欠佳納入扣分制，以及檢討扣減服務月費的機制，金額需要具阻嚇力。 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房屋署在公共屋邨游乐及健体设施的保养及维修过程超过半年，认为情况不理想。调查发现2017年至去年的个别个案，房署人员发现设施损坏后超过30日先要求承办商检查，而在涉及已拆售物业屋邨个案，房署諮詢居民和持份者以及商討過程達幾個月，導致設施損壞超過半年仍然未完成維修。申訴專員趙慧賢建議房署應該就管理人員視察發出檢查單，以及諮詢已拆售物業屋邨其他業主，訂立合理時限，又建議加強監察維修工程，考慮將發現設施損壞日期和程序完成日期記錄在電腦系統，以及檢討對承辦商監管制度等等。公署引述房署回覆表示大致接受建議。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乾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78点，跌229点，成交金额6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9点，升11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8跌3蚊，阿里巴巴302.4跌5蚊，美团280.6升6毫，中国平安80.4跌个6，比亚迪股份157升7.9，港交所377.4跌2毫，哈布哈布13.28跌4.6，盈富基金25.24跌2.2，小米集团21.45升5仙，中国人寿17.46跌6.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45，瑞士法郎0.91，加元1.329，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7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7390跌2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19美元，卖出1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她是晴晴，她是晴晴的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她们的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在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的故事和梦想。 我们可以，你都得的，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来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哇，好痛啊！ 哇，你块面肿晒嘅，你打交嚟啊？ 梗系唔系啦，我牙痛啊！ 哎呀，牙痛啊，真系啊，惨个大病啊！快啲去睇牙医啦！ 我就系怕去睇牙医咯， 估唔到你咁大个人咧，同不得了剧场入边嘅爷爷一样啊，都系咁怕去睇牙噶、啊。嗱，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8至10，听下咧毕家成员啊，点样帮爷爷克服恐惧啦？ 吓、啊，真系噶？喂，你估咧食雪糕？会不会冇咁牙痛嘅咧？ 爹，我想要张书台啊！ 啊，冇问题啊！ 老爷，你攞住眼小夜灯点整台啊？ 诶，我要攞小夜灯嚟揾把锯检查锯齿有冇烂啊嘛！ 咦，爹，我 我找到个石屎窗啱唔啱用啊？ 咁要攞埋眼小夜灯嚟揾埋嗰个石屎窗嘅操作证明书先得。 咁啊，逢星期四听住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Joyce 郑欣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有一个最深研究时光转移的科学家，经过多番努力之后，他终于发明了一部可以穿越时空的时光隧道机了。 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我一定要试一下这部机是不是真的得先。不过如果不得的，我怎么说自己成功呢？嘿，自打嘴巴。你说我选哪段时间和去哪里好呢？第一次试都不可以这么远了，我还想回来喝汤，就去廿年前的香港啦。我睇，喂喂喂喂喂，哇！乜呢度就系廿年前的香港啦？哎呀，真系唔同晒嘅。点解蒙得咁紧要嘅？呢度空气唔系咁差系嘛？啊，唔系、啊，死啦！头先我眼镜喺个时光隧道机度跌咗，唔系啊嘛？点算啊？哎呀，呢铺散盲鸡咁样嘅、啊。嗰边好似有两个人已经行紧过嚟，咩人嚟嘅咧？我过去望下先吓。 哎呀 ，Joyce 嚟得未啊？快啲啦！你搞咗好耐噶啦，啊，仲要整几耐先得噶？ 哎呀，家姐啊，我整紧啦，唔好催我啦。 快啲啦！你知唔知你家姐我唔饿得噶？你明唔明啊？我里面有十个 B B 喺里面啊嘛，我要喂佢哋啊！哎呀，乜你搞咁鬼耐噶啫？ 家姐啊，我得一把刀仔，要拆墙又要揼钉，仲要锯开啲木板啊，系要时间噶。 哎呀！即系啊，咁都要做噶啦！鬼叫我哋啊，想装修过间屋，咁啊又请唔起人。不过你啊真系乖嘅，咩粗重功夫咧，你都肯帮手做。咁即系我锡晒你啊，呢个妹妹。 唉，我而家咧就好想快啲搞掂佢。 哦，系啊， 你唔好嘈住我。 哦，好啊，好啊。 睇嚟佢哋需要帮手，等我俾个惊喜佢先。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hello。 家姐鬼点会咁光明正大企喺度啊？ 咁咪系咯？ 无端端出现做乜嘢啊？ 唔使惊，我唔系鬼。 你系？ 我只不过系鬼鼠啲啫。我系由外地好远嘅地方嚟。啊，你呢度做咩？ 你喺外地？ 我嚟参观下啫，参观下。 参观有咩好参观啊？呢度动物园嚟噶。 咪就系咯。 喂，家姐啊，呢个人咧睇落好似好穷咁， 系啊， 你睇下佢条蓝色布裤啊，穿晒窿咁嘅。 Joyce 啊，你再望下佢啲头发系竖起晒嘅，好似好老道咁，佢咪乞衣嚟嘅？哎呀，好惊啊！ 系啊，系啊，系啊，哎呀，唔通佢想问我哋攞钱？ 唔好啊，好穷噶啦嘛，我哋 系咯，咁我哋应该俾几多佢咧？我 仲俾唔好啦， 我哋好难交租喎， 俾个吉利士封佢啦，可能。 Hello， 两位小姐。 咦，佢识讲 hello 喎？ 你哋系咪当我透明啊？吓、我系一个人嚟噶，你攞只手嚟插下我只手吓、实噶，插唔穿噶，唔系透明噶。OK， 哦， 唔好再妒忌我呢一身嘅打扮。我哋嗰边最兴，你哋呢啲咁落后嘅系唔会明，好贵嘅，唔好望啊你阿靓妹，你做咩掹我条竹须啊你？啊， 穿窿裤， 穿窿裤条竹须再掹啊，真系又冇几万蚊，我话你听嗱，讲翻正题，其实你哋两个喺度做紧啲咩咧？ 我哋唔系喺度装修紧咯，你仲喺度问咩啫？你有眼睇噶嘛？你自己话 唔系啊？ 你话你系人嚟噶嘛？ 我系人啊，但你哋有冇当我把刀系人啊？把刀当然唔系人啦、啊，你净系攞把咁嘅刀仔，咁落后做装修， 你哋冇合适嘅常用工具，咁点得噶？ 常用工具？ 哎呀，即系乜嘢？点解你讲嗰啲嘢我都唔明嘅？阿妹啊，唔好再同佢讲嘢，我惊啊！ 啦，听住啦。常用工具好多种，锤仔、螺丝、批、士巴拿、石屎春、电钻、电锯、磨机、焊机同埋千斤拧等等啊！师傅，你要进行边一样嘅工作？咁你咪用边种咯？ 听落好似好复杂咁嘅。 你听到佢讲咩咩妹妹？ 真系听唔到。 我对你个头脑有信心，你会理解到我讲嘅嘢嘅。简单啲啦。你会唔会攞个刀仔嚟撬罐头啊？ 系我会啊， 我就梗系唔会啦。咁样好容易整伤自己噶嘛，家姐。 吓，佢系你家姐嚟噶？ 系啊。 呢位小姐，我劝你离开佢啦。你嘅智商冇理由同佢群埋一齐嘅，真系。 两姊妹系冇得分离嘅，你咩男人嚟噶 吓？嗱，我话你听啊，我哋要用合适嘅工具嚟做应该做嘅事，好似刀仔。佢唔应该爱嚟开罐头嘅， 佢爱嚟切水果。 刀仔系锯大树噶嘛，你明唔明啊？要开罐头，唉，冇人笑添，证明你哋呢个年代同我系唔同嘅。要开罐头， 刀仔爱嚟锯大树， 就 应该 用合适嘅罐头器具啊嘛，你明唔明啊？ 哦，正确使用，用正确嘅工具做正确嘅事啊，都好似明多咗少少咁。 好，做得好。 啊，妹妹你真系咧。真系叻咗，有进步啊！但系我就唔明啦，好似 点解你突然间有口音嘅？头先你冇噶， 头先我系有少少嘅，不过你唔觉啫嘛，系咪？ 系咩？ 我不过我系话我系明噶啦，就好似锯木板就应该咧系拎把刀去锯， 系唔应该啊？我都话你噶啦， 诶系唔应 该？呢位小姐，咦，你身上面有名牌噶，你叫我 Joyce 系嘛？阿 Joyce。你放弃你家姐啦，佢对住读都读错噶，你走啦你。 喂呀，你俾我讲多次。 你有个名牌喎，哦。 系啊，我叫甜甜啊。 大甜系咪？原来就系你啦，哎呀。 即锯木板系唔应该拎把刀仔去锯嘅，就要用我手上呢把锯去锯，系咪啊？系咪要咁讲先啱唔啱啊？ 啱就啱啦。哦、不过 sorry， 吓咩啊？ 望下你把锯先啦。 系啊，做咩啊？ 锯 咪锯咯，仲要望佢 系咪？ 做咩角度望佢啊？低炒啊，定系高望啊？ 系咪用咗？好耐噶啦！ 哦，你点知啊？你同佢沟通过啊？ 一睇就知啦，物似主人形，崩晒烂噶啦，唔好再用啦！你崩坏，你换个个啦。嗱，我话你听，阿 Joyce， 你系有得救嘅。所有工具要定期检查同埋保养，如果有损坏又或者失效嘅话咧，马上交俾合资格嘅人士修理又或者更换。 咦，咁呢位先生，我想问下你，我家姐咧，佢算唔算都系损坏咗？可以嘅话咧，我都想换一个家姐啊，换一个咧唔好咁长气，唔好咁恶嘅，我会开心啲噶。 哼 ，Joyce， 你竟然咁样讲，家姐好失礼你咩？你真系咁唔想要我呢个家姐咩？ 答佢啦，佢话系冇失礼你啊，答佢啦，答佢啦。 即系我唔生你，但我都同你一齐住咗咁耐，阿 Joyce，Joyce， 我都戥你惨啊！你头先咁样讲系唔啱嘅，你点能够换家姐嘅咧？ 系咯， 边有人会要你家姐啫？既然冇人要你家姐，点换啫？ 呢位兄台，换 啊交 换 啊嘛，冇得换噶啦，你家姐劈咗佢啦。 即系 常用工具就得，即系你忍一忍啊！ 嗱，我唔希望你无端端喺度喺嚟到我哋屋企咧吓，离间我两姊妹嘅感情啊！其实你系咪嚟帮我哋装修噶啦吓？系嘅话，唔该你快快脆脆。如果唔系嘅，请你走，呢就系私人地方嚟噶。同你讲咗咁耐，其实我应该报警咯。 嗱，要我帮手咧，唔系唔得嘅，不过先准备需要工具俾我先得噶。 准备咩啊？妹妹唔得咁 样。工具，我提你啦。准备啲工具系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噃。 哦，要留意啲乜嘢？ 我最中意你妹妹，佢每一次都系好好奇咁发问嘅，真系啊！ 凡事好发问。 耶！嗱，每种工具咧有唔同嘅嘢留意噶，例如手提电锯啦、切割机咧，呢啲有危险部分嘅机器咧，用之前要确保佢哋已经戴上有效嘅护罩。你哋两个好似啊， 我有噶。不过我睇唔到啫嘛， 啊 okay、 妹妹都有噶。 那冇乜嘢啦吓。工友用嗰阵咧，一个唔小心咧，如果掂到危险部分受伤就唔系几好啦。 明白。咁仲有冇其他嘅工具有特别嘅嘢要注意嘅咧？ 妹妹，你做咩问咁多嘢咧？ 我想知啊嘛。 做得好，我谂到啦。如果你要使用石屎枪咧，一定要用嗰啲法例认可嘅，仲要系持有有效嘅合资格证明书。 用石屎槍呢亦都要佩戴有效同埋合適嘅護眼罩，附有帽帶嘅安全帽同埋聽覺保護器先得㗎。 即係咁樣㗎，呢位兄台啊，你真係講得夠啦，唔好再講落去啦，好冇？ 哎呀，家姐，我仲想聽喎、 啊、嚇、啊！喂，我唔係叫你停，阿 Joyce 嚇、啊，我係叫呢位哥仔停啊。 你叫我停定唔停啊？ 叫你啊！ 你休還是不休啊？ 休不休啊？ 你两个咁矛盾嘅，你又叫我停，又叫我唔好停咁样，即系点啊？而家 我系同呢位哥仔讲啊，够啦，唔好再讲啦，同埋唔好越行越埋啊！仲有你眯起只眼做咩啊？我成日睇成埋讲咗咁耐，一路咧眯住只眼望住我妹妹，你系咪心怀不轨啊？吓！ 哎呀，你唔好冤枉我啦！我头先跌咗副眼镜啊，我睇嘢睇得唔系好清楚啊！我唔眯近啲嘅话咧，我点知边个家姐边个系妹先得噶？ 睇得唔清楚系嘛？睇唔睇到呢只系咩嚟噶？ 咩嚟噶？哎呀，哎呀，做咩无端端打你阿妹啊？你打错咗佢，你知唔知啊？ 哎呀，家姐，你系咪想打佢啊？你做乜打我啊？ 咪咯，你戴眼啊？你 有戴眼镜噶？ 系啦，再走啦，不如我哋，你家姐有暴力狂啊！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是 Joyce 郑欣宜。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具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星字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光，暗黑未醒守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想牺牲你爱教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相知耳东思之耳西仙女耳不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暗黑微星走 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剛才聽過有欣宜的小夜燈啊，是 是 啦，喂，最尾呢一個題目呢就係、是、為你而設程振鹏。 係呀，咁逼我。 因為呢，如果就算係我哋以前呢，如果同阿祖呢都講唔到呢個題目啊、我哋三個都係打工仔咋嘛，唯獨你係 老 細 啊。 哎 呀。 唔係真係呢個題目。 講呢我都係打工㗎咋 嘛。冇錯冇錯。 咁你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㗎嘛。 唔係佢幾人之上嘅。 幾人之下。 唔係幾人之下嘅。 幾人之下。 或者幾人優天嘅。 好啦好啦。喂，一陣，總之我雖然係你都係一啲係 老好卑微嘅管理 者。好啦，都係管理層啊。請問你自己覺得， 嗯， 你係唔係屬於老派嘅老細？ 咩叫老派老細？ 我自己覺得咯，先問咗先。我一間會有啲特徵嘅，係啦。你覺得自己算唔算係屬於老派嘅老細啊？ 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喎。 咁不如我哋覺得佢係咪啊？ 你講啊， 我又覺得佢又唔係嘅。 我都覺得佢唔係。 我又覺得自己一半一半喎。 咁都好，咁都好。 係啦， 我覺得一半一半嘅。 你覺得自己邊一忽係老派啊？ 嗱，有一啲禮儀嘅嘢咧。 係係係啦，例如咧，例如咧。 佢又唔識嘅。 我係啦，因為驚唔守嘅話咧，就冇得再升啊！ 係唔係啱啊？佢我講真相喎，真係。 所以咧，有一啲禮儀咧，即係嗰啲倫理咧， 係咪即係嗌早晨嗰啲啊 ？management 嗰啲，即係譬如叫你叫同你老細，即係我嘅上司，再同我去傾啲公事嘅時候咧， 你 千祈 恭恭敬 敬就係啦。就算你好唔同意佢咧，都唔出声。 哦，呢、這个就唔系嗰啲礼仪。 咁系啦， 呢个系你嘅生存技巧啫、 啊。生存技巧 系啊，我头先讲紧礼仪咧，嗱，咁我问下你啦、 啊， 你觉得 鞠躬啊？ 唔系称呼上面啊， 交哥咯， 系啦， 个姐咯。 嗱，呢个系其中一种咧，被誉为老派老细嘅称呼嚟嘅。 所以咧，我见到有一啲咧，即系虽然连。咁实知我讲边个？ 你自己组织下先啦，我哋帮唔到你噶 吓。唔知你讲 边个？我哋唔知噶。 我只系帮你踩咗两下咋。 我咧系会啊，我会啊，即系 会咩 啊？ 尊敬翻嗰位上司，就会叫佢哥或者姐咁咯。 会唔会调翻？会唔会仲有个称呼系叫先生咧？ 又不至于啊， 好生 我咯。 系啊，咪嗱，其实你谂翻咧，我哋以前啲老细有咁样叫噶。 唔系啊，唔会。 我哋自己想象翻啦，你谂下。你想下，好似有噶， 梗唔会啦。譬如我系钟大哥啦，我哋都系叫大哥啫嘛。 唔系啦， 你唔会叫钟先生噶。 Okay, 反而咧，阿豪仔同埋阿田啊，我哋咧如果话譬如话，哇，贵小姐嗰啲咧系 咁呢啲玩嘅啫， 系称呼嗰个人士嘅小姐或者先生， 我有啊， 唔妥佢。 唔系我明，但我有遇到啊，我有遇到，我喺出边其他机构做嘢嘅时候，唔系，我喺出边其他机构做嘢咧。佢哋嗰啲員工真係會稱呼佢哋嘅老闆咧，就叫做乜生咁樣嘅。 唔係，咁可能佢介紹你嘅時候，譬如我介紹彭仔， 唔係㗎。 曾生呢個咧係阿程生咁樣。 即係譬如嗰老細唔喺現場嘅，我哋自己傾偈咧，可能純粹三個傾偈就話。咁我聽到你哋意見咧，我會將佢話俾阿陳生聽噶啦。陳生係佢老細咯，係、 哦、 啊。 咁梗係啦，因為你係外人啊嘛。 唔係啊，即係 佢唔算外人噶啦， 唔算外噶啦，即係大家已經合作團隊嚟。 咁我冇呢種情況。 係啊，嗱，佢話其中一種咧，所謂被譽為係老派嘅老闆咧，佢話咁樣嘅，喺一啲傳統啲嘅公司咧，佢哋嘅稱呼裏邊咧就會顯示出階級嘅成分，例如你係 small potato 嗰啲咧，就會叫阿、豪仔啊、阿、彭仔啊，係啊、阿田妹啊，咁啊全部咩仔咩仔嘅。佢話咧。如果咧系 supervisor， 即 系 好似中层少少咧，就会开始叫喂阿强哥，喂唔该晒，系啊华哥咁样。 我哋都叫蔡主任、梁主任啦。 我哋玩啫嘛。但系佢话咧，如果去到经理、主任级嗰啲咧，佢就会阿陈生、黄生咁样。系啦，佢话呢个 即系好客套咁样噶喎。 唔系，系好严密啊，即系嗰个等等，好深严啊，即系佢会咧不经不觉咧就会如果你系我哋，你见到我哋可能新嚟嗰啲 PA 系后生仔嗰啲咧，你咪叫佢喂阿明仔啊，帮手做啲嘢咁样。但系跟住。 如果你見到咧嗰個係即係譬如高級少少嘅咧，佢、就會覺得佢就會叫佢啊阿咩哥，唔該你幫幫手啦。 嗯，會 老派啲就會 嘅，會提升咗佢嗰個名字、 啊。存唔存在啊？嗰、個老派嘅管理模式咧，存唔存在係嗰個高級嗰個咧要求人哋？你叫我做陳生 會。會所以頭先咪問咯，如果你係老派嘅老細咧，佢就會要求咧個公司嘅人咧係會有種咁樣嘅氣氛咯。 但係好多時都係人哋俾佢喎，譬如彭仔，我哋一向都叫彭仔嘅，係有啲細嗰啲咧，唔係啊，係有啲細嘅咧，無端端因為佢真係再細一格嘛，跟住叫做彭爺喎，咁佢又照應，咁跟住彭爺嗰啲人咪跟埋，咁啊叫彭爺啦。 我唔係話因為佢唔介意啊嘛。 我又喺度咧分享一個真人真事 啊， 就係咧阿曾志豪，你會記得我哋以前咧公共事務組都有啲上司帶住我哋噶嘛。曾經咧有一位咧就同好認真咁同我講，其實你叫自己做彭仔，你諗住叫到幾時咧？ 叫到幾歲 咧？叫到到時你我而家都就嚟五十啦，係咪？咁咪都仲叫彭仔？當其時我唔知點 答佢， 我唔記得咗自己。何来的智慧？我就答佢话冇啊，咁刘德华叫华仔，我佢叫到几时，我咪叫几时咯。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我哋都系咁谂噶。 唔系， 但 系而家啲人已经叫做华哥噶啦。 系咩？ 就系啊，即系华仔叫做华哥噶啦。 我华哥都系谂起任达华嘅啫。 系啊，变咗彭爷爷咯。 系咯， 一把年纪。所以有啲嘢咧系会随住你嗰个时日咧。就會變噶啦，自自然然，你唔需要擔心噶啦。 都係啊，你知唔知咧？而家雖然我都係叫豪仔豪仔咧，你以前個同事啊，又公共事務組嗰個咧，嗰個女同事啊，佢無端端同我講話阿豪爺啊咁樣，佢都叫我豪爺啊。跟住我都話嚇咁樣嘅， 又不止豪爺啊，話你係 啊，好笑噶，好笑噶，但係得玩啫，我唔知啊咁樣。 唔係嗰啲叫做咩會叫佢做陳總啊、李總啊，咁啊梁總 啊 嘛。 係啊，我懷疑內 再高格啲咯。係 啊，佢哋話內地啊真係可能會再嚴謹啲嘅，真。真系好，我中意嗌啲官职出嚟咧， 有啲阶级分明 啊，主任啊，书记啊， 嗰啲名， 唔系佢哋都系个咸头啫嘛， 所以咪变咗好缩短。咩陳總啊咁樣， 陳總咯，好啦，第二個咧，佢話如果你係老派嘅老細咧，呢個我覺得阿彭仔都冇嘅。 咩啊？ 佢要 call 齊人馬，硬性每日開會。 哇！每日傻咩？我自己都唔想。 係啊。所以咪话旧派咯，佢话旧派嘅老细咧，好中意咧有一种人强马壮嘅感觉， 即系唔系都一呼百应咁样。 系啦， 就算坐喺度冇嘢做，你都坐喺度。 系啦，即系佢想望一望，喂，睇下我旗下有几多，即系阿辉煌嘅战士喺度先咁样。call 齐十八个，其实冇嘢讲嘅，但系佢都要集齐咁样。喂，我哋公司多唔多呢啲老细？我就 你 会见到其他噶嘛？多唔多？ 系时候讲嘢出嚟啦。 冇嘅。 是不是 我觉得冇嘅，咁亦都可能系 Epson 使唔使交信咯？ 亦都系可能系有人咁样嗌，但系都唔会有人出应。个关键可能系咁， 系啦，你 call 啫，我未必到系嘛？ 系啊，咁因为我哋好耐都冇听过话，即系成日要开，不过我哋又唔同嘅。 系啊，我哋真系是魔婆， 我哋真系冇人需要我哋嚟开会。 咪就 系 咯，可有可无嗰啲。 系咯，嗱，唯一一个啦，啊，真系。翻放工 妄自诽谤啊！ 系啦，翻放工时间硬性规定，一定要喺个位度见到。 哦， 有，我朋友个朋友就 系 啦。 唔系，我哋呢个职位咪要咯。 哦，我都系。 我哋一定要准时喺度，同埋我哋硬性放工噶，一点我哋就走噶啦。 系啦，五点五秒之后我哋就讲拜拜啦，拜拜， 拜。